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火星人，我是小张，将火星翻嚟地球啦，好开心啊，归队啊，吓，大家会唔会同我即系设宴嚟欢迎我咁样？ 唔想。 早晨，谂多咗啊。 早晨，我是粥老强，我专责煲粥，因为我要煲一大烹粥俾所有嘅同事慢慢嗒。 好，几时有得嗒？系， 听日。 OK， 睇住先。早晨，早晨，今日。有半条羊命的小羊羊， 点解得半条啊？ 因为未吃你煲的粥咯， 系 嗰啲叫养命粥。系啊，你吃埋你煲的粥就攞埋剩翻个半条命羊命啦。咁你快啲啦吓。好，呢一首歌曲送俾我哋今日，咦？点解仲有把声？嗰个点唔出声？ 喂，出嚟啊！ 出嚟啊！做咩唔讲啫？喂，咁啱有啲事系咪？唔系，系身体有啲唔舒服啫。 啊，冇事冇事。 小羊羊向在远方的睿睿问候，快啲好翻啊！用这个歌送给这一位朋友，人如其名就叫做 Sarah。星期的节目今日有风骚浮人。朋友唔好担心，咁好快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啦。今朝早上咧先唔舒服啊，咁啊喺呢个星期一，一样有我哋三个陪住大家嘅。星期一嘅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晚上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明日仍然炎热啦，大家都 feel 到呢个夏天嚟到好近啦吓。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会下降少少，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本周后期哇，天气又渐转不稳定。祝佢早日康复，歌名就叫做 Sarah。 好啦，呢度咧祝阿小羊羊咧文化老师咧都系同小欣欣啦，咁啊多谢咗佢星期四、星期五两日嘅帮手啦，祝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嘅。虽然知道小羊羊咧，头先问佢有冇唔舒服，冇乜事，不过咧好多鼻水塞实晒佢。 诶，咪住，梁先生，请问你有冇医生纸攞翻嚟？ 你睇睇先吓。 唔系你，喂呢啲规规矩矩嚟嘅啫嘛，你唔可以咁样。 有你等等我， 等等我。好啊，我又睇下你即管带啲放马过嚟， 自己手写 呢啲文艺做文件咯。 手写嘅亲笔签名之后啊，手写亲笔签啊。 有冇医生纸啊？嗱，有医生纸。 嗱，有呢张嘢咧，我系可以控告你伪造文书啊。 我冇写证明，我病病冇病啊。咁你咪医生纸啊？ 写医生纸三个字。 系啊，写医生纸三个字啫嘛，系咩做文书啫？ 你又冇咁大反应，马老师。 系啊，佢难为我啫，纯粹有啊。 系啊， 就系咁，我系头家写嘅嚟。 冇乜题啊，佢纯粹都系难为我。 系啊， 马叔叔又话煲粥粥冇啊，得个讲字， 系啊， 系咪？ 等 到出年都忙， 等到我颈都长埋。 其实咧，嗰日星期六我都好担心嘅，因为咧，因为我听阿 Otton， 我冇直接同阿小羊羊联络啦，但我听阿 Otton 讲话，小羊羊都好似有啲唔舒服喎。咁我即刻就有个脑里边有个警号，咚咚咚，因为我真系会谂噶嘛，个人手个分配。咁如果你又唔舒服嘅时候。咁点算啊？咁咯，系啊， 咪揾最做得嘢嗰啲人翻嚟咯。 系咪有种好似回复？ 你隔篱嗰个咧，翻嚟 hea 嘅啫嘛。 系啊，所以我咪话揾最做得嘢嘅人翻嚟咯。 咁我惊你又病埋，咁点算啊？咁好彩咧，即系佢又做完测试啦，冇事嘅。因为我哋自己都会好小心，唔想即系如果真系病。都唔会翻嚟嘅，虽然你而家听我把声都有少少沙沙地，但系其实我 OK 嘅，咁完全系即系冇任何。 但系你呢种生，我觉得系扮咗嚟， 扮沙，喂，扮沙都好难嘅、啊， 佢扮咗成功咯，佢好嘢啊！喂，大佬，知心 马叔。我何解要扮沙呢扮死啦，不如好冇？不如我扮死啦！阿奥特兰，我死紧啦，我唔翻啦，咁好冇？ 咁梗系又唔好，亦都唔想。 其实你知唔知啊？朱洋洋嗰日你冇翻啊？星期四五我几难受啊！ 系啊，好难受。 做咩事啊？ 我得闲嚟起飞紧踢佢啊！ 喺电话系咁嘅， 哦系你电话。 你 OK？ 咁我问你，几难受？你最难受系边一句啊？ 哎，句句都难受啊！如果我要记住，我呢个礼拜日都过唔到啊！我今日都唔想翻嚟啊！即系如果啲情绪仲喺度，我真系惨啊！真系、啊，我喺学会咧，将啲仇恨咧，阿弥陀佛摆低佢， 佛系 Michael 大佬， 系成日都记住，好辛苦嘅。好似阿悠悠咁乐观嘅性格咪好咯，要向佢学习下咯，快啲好翻啊！吓 ，OK， 你唔问下阿悠婆嘅。 头先咪讲咗咯， 讲咗啦咩？ 讲咗啦， 讲到个私底下又 send 个 message，、哦、 善咩话？ 善佢一镬， 善思啊！ 哦 ，OK， 睿睿，好好保重啦， 啜一啖， 做咩要啜啫？ 睿睿，饮多啲水啊！ 系啊， 必要时加多啲蜜糖、啊。 冇错，我久唔久会继续踢啊，咪咪一 做埋佢一份。 佢以为我唔踢咧，就踢。 同埋咧，用电话贴翻嚟咧，其实 系争啲嘅，真系争 争啲。同埋你嘅 attention 仲要多啲、 啊， 因为你要惊人哋同你讲嘢，你听唔清。 系， 但系仲有你有啲可能好精嘅嘢讲出嚟咧，大家留意唔到咧，又好冇人。 系、 系真系 有冇 delay 啊？ 又冇 delay 反为 我觉得少少嘅， 系啊， 有嘅有嘅吓、嗯。 你觉得我把声 delay 定你思系点样？即系你听我有 delay 定我听你 delay 啊？ 你即系你会慢少少嘅， 应该系会嘅， 系啊。 唔好意思，我嗰日喺巴黎，因为我本来呃你，我其实飞咗巴黎， 我知啊。 我喺呢个埃菲尔铁塔嗰度同你通电话，所以咧系有少 delay 嘅。 知道。 都专业嘅，去到巴黎都心系我哋丰收快会 系。 你觉得是吗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一切正常啊、嗯。所以今日呢熟女关注组会改为熟男关注组或者叔叔关注组。 叔叔好啲喎、 啊。叔叔喎、 啊。如果我觉得叔叔关注组都得但是小羊羊会觉得。 不是啦我都是的啦。 是咩 其实你啊我又想问一下啦。几多岁你俾人叫叔叔，你会觉得锯啲咧？ 四十以外咯，我谂。 唔系我过三十岁俾人叫叔叔，我都 唔系咁讲咁啦。唔系唔系， 喂，真系 真系真系。 不过咁，边个叫 又唔同喎、啊。 係啦， 如果兩歲三歲梗係叫你叔叔啦。 嗱，我試過咧，有個譬如我幫阿婆婆開門啦，咁阿婆婆又唔該叔叔，我心諗嗰陣時我廿蚊啫。搞錯啊！咁快俾人叫叔叔， 咁嗰個咁嗰個夠嬲啦！你叫婆婆可能佢得五啊幾歲， 喂唔係，咁佢即係行動唔方便，我要幫你開， 即係你得罪咗佢先。 係啊，阿婆婆我幫你開， 點解叫佢妹妹？ 你叫佢婆婆，佢梗係叫你叔叔啦。 叫我叔叔嚟反嘅， 所有女人啲年紀拉翻雲啲， 全世界冇女人係婆婆嘅話俾你聽。 我錯，依家 靚女， 靚女幫你開門啊！ 八十歲都係靚女， 係啊，但係又冇咁輕佻喎。 又學多樣嘢啦， 邊有婆婆嘅世界？ 情場鬼見愁，袋錢入我袋啦。哎呀，打打。长者嘅， 咁、okay, 你咧 ，Michael 几多岁？ 四十咯，我觉得 都系四十。 即系四十岁，我觉得嗱， 叔叔，我觉得大家都会欣然接受嘅。伯伯咧，我真系接受唔到。即系如果有人叫你伯伯， 唔系喎，嗱，有啲 好少叫人伯伯嘅， 有噶， 都有噶。譬如啲妈妈咧，譬如可能有时行过见啲两三岁小朋友，小朋友阿女嗌人咧，嗌伯伯， 系啊， 我都有听过， 从来冇俾人叫过伯伯，俾人叫细路，叫最近啲时系俾人叫细路， 因为佢哋根本唔将你放在眼内啊，其实你明唔明你唔好以为系件好事啊，但系伯伯，我觉得真系。 咁佢咩情況？嗰啲叫你嗰個咩？ 即 係咩叫你？ 我梗係唔記得啦。即係通常就係叫人叫伯伯啦咁樣 ，uncle 咪算咯。 係啦，我覺得而家都真係啊 ，uncle 啊或者叔叔就算啦，頂盡真係叔叔，伯伯真係唔好啦。 嗯，咁伯伯应该系几多岁啊？我想问，即系你既然咁 七十开外啦， 伯伯哦。 但有时候我又觉得唔可以睇年龄，因为有时。 我个样 年龄系 keep 得好好噶嘛， 系啊， 佢望咗我一眼。 唔系，应该咁讲，我已经摸到一个出嚟做嘢嘅社会社交原则啊。 你有冇摸错先？ 将啲嘢调转嗌细路嘅嗌哥哥，咁佢觉得哇，你尊重我， 都系 我冇辈分，但你都尊重我，阿爷爷咁样。 系 咁，但系咧伯伯嗰啲咧嗌翻弟弟。婆婆咁樣嗌翻妹妹，咁大家又開心。 O K 嘅， 最緊要開心啫嘛，係咪？ 係啊，起碼開心啲。 馬弟弟， 你阿楊，我就係覺得你好虛偽。 你阿楊哥哥， 你太虛偽啦。 都係 馬弟弟要唔要糖糖啊？ 喺你學喺呢度學車啊，馬弟弟 學車 喺佢度學翻嚟咩？ 我冇教過你，你唔好亂噏。 有啲嘢叫以身作則。 好 ，OK， 咁以后唔好叫你马伯伯啦，马叔叔啦， 系啊，马叔叔好啦。 喂，嗱，好多嘢咧，即系有做啱，有做错啦吓。其实咧，做男朋友咧，你有冇谂过有啲嘢咧系应该咁做，或者唔应该咁做？即系你觉得有冇一啲正常嘅，即系有冇啲啱与错噶？即系做咗一件事，定系你觉得冇与啱与错噶咁样？即系 你讲嚟听下先，好难。而家你咁样 好难讲，好同你讲下咯。 好， 呢个咧就叫做做男朋友的潜规则。好，第一样嘢咯， 嗱，我讲啦，即系俾钱咯，买嘢。如果女朋友，嗱、 哦， 我唔知佢中唔中啊 ，Michael 呢一个报告啦。例如，食饭梗系买单先啦， 俾钱， 俾咗钱先啦。如果佢俾咪俾咯， 系 即系夹钱咪夹钱，夹咪算咯。即系呢啲就系所谓潜规则啦。我觉得， 即系 就算个女仔迟到，你都唔可以闹佢。 喂，嗱，头先我想讲就系啦，有冇必然啱必然错咧？有人咁讲，就系话最好有机会都俾个女仔俾下，或者间中 share 一下，就唔好似咧。你同呢个潜规则讲嘅第一样嘢咧，不谋而合啊！ 嗯， 第一个咧就话太心急，太俾晒所有嘢佢，咩都系自己请，送最好嘅礼物，烫贴到不得了，你明唔明啊？ 嗯、 即系将所有嘢做到一百分，嗯 嗯、令到自己冇得向下降嘅余地。 啊，叻仔啦！咁跟住点啊？咁跟住點啊？你樣樣嘢做到一百分， 你只要更加好， 餐餐都訂到最靚最貴，哇！又要小提琴手側邊拉，跟住咧食完之後又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所有嘢一百分， 係啊！ 你跟住點咧？ 你有一日做唔翻咧，佢就會開始 唔係有一日，你一定會做 唔翻就弊啦。 你一定會做唔翻， 都唔使話點樣試過，但我有啲經歷啦，就係、是又係好似頭先 Michael 大佬咁講嘅，一開始拍拖嘅時候咧 ，all in。咁咧，當你即係當你做多兩三次嘅時候咧，對方咧會好快，我哋叫 take it for granted。 咁冇錯， 好快就會視之為理所當然咧，佢就唔識珍惜噶啦。 係啊， 咁咪點啊？ 咁咪唔識珍惜，咁你咪一定要 嗰啲叫咩抱薪救火啊，要越嚟越多啊！ 抱薪救火， 抱薪救火，你要越嚟越多啊，越嚟越多。咁對方先會再 抱救火喎、 啊。咁你讀多啲書啦、啊，馬老師。 救咩火啊？ 救你有咩火啊？你驅火啊你！ 學官兵教抱薪救火。 係咯。 我寫低佢先。 我哋知邊個身啊？唔係身體個身啊，唔係你抱薪救火、啊。 身 材 個身啊嘛，即係火柴，即係嗰啲柴枝啊嘛，阿芝。 喂，但係咧，喺我嘅立場咧，如果我真係好愛一個女仔。我真的会样样做到100分， 但即 目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纵坏他，等他 哦哦，又是的， 是不是啊？ 是的， 哇，原来这个白马 王子一直在你身边， 原 来 就是我了。 喂，我又听过是马老师这个理论的、啊、就是你对他很好，纵到他坏，当他有一天没有在他身边，或者他 会痛苦 找第二个男仔，那一定会有比较的嘛，他就会觉得、啊、原来马老师那时候对我是最好的，咁佢就會開始想食翻回頭， 但係 馬草啦。 但係佢呢個反應可能係你跌窩嘅時候，佢會咁對你，即係你跌窩意思即係做唔翻咁好嘅時候，你譬如你同佢唔好話當結婚先啦，你三年咁樣，三年日日都咁好，我真係唔知道你做唔做得到咯。同埋你會俾壓力自己咯， 同埋會攰咯自己。 即係咁啦，其實所謂縱壞佢，你就盡量做到最好咁解啫。 不過我相信拍拖嘅男仔都會盡量咁嘅。佢只係提你話，如果你咁樣咧，你好難翻翻轉頭啊，因為你樣嘢做得太好、太快、太急。有一隻歌咧，鄭秀文叫《蹉跎》啊，等等啊，就係唔好日日都係咁啊，應該話唔好一次過掟曬啲愛意俾佢，慢慢逐啲逐啲，每日俾啲俾啲俾啲俾啲。 都掟咗咯喎我。咁点？ 佢都订咗你订翻 俾翻你咯， 俾翻你， 俾翻你咯。 系你又唔知我订咗咩？ 咩都好啦。 所以我都 prefer 呢种叫做咩循序式渐进嘅 系 恋爱方式噶。 系咁、当然啦，你唔好 咁亦都因 为 大家嘅感情又开始深厚啦。咁啊开始进攻啦。 咁第二样潜规则咧，就叫做男仔几怕丑都好啦，唔好太过畏缩或者内向、 這個絕對啊、 被动。唔系噶，有啲男仔谂住。你應該知道我鍾意你㗎係嘛，唔使講啦，唔係嘅， 即係 點都應該做返嗱，即係呢個我嗱呢個作者，我覺得都係比較嗰啲叫做咩一般傳統嘅講法啦。我咪喺 Yoyo 度可能佢未必同意㗎、就話唔好樣嘢等啲女仔開到聲、你要呢主動做嗰個主動嗰個人啦嚇，無論係喺表白又好或者咩， 必須嘅， 係需要嘅，唔好太膽小，佢啲男仔太細膽啦咁樣咯，即係等人哋俾牽屎。即 系我觉得而家啲男仔系啊，特别好似阿杨洋嗰啲， 做咩啊？做咩啊？ 年轻啲， 做咩啊？做咩标签我啊？ 年轻啲啊！你系咪年轻啲啊？ 我年轻啲啱嘅， 你唔好敏感啦。 系啊， 你个敏感系 唔 得 咯。 我今日呢个星期已经鼻敏感噶啦。 哦 ，OK， 气管又敏感， 避开个鼻系咪？ 嚟啊！ 我觉得真系啊，即系响而家呢个世代咧，年轻嗰啲男仔咧，可能真系粗心大意。 我想问，年轻嗰、那个。你咧第一次拖佢手咧，通常系咪咩都唔使噶，即系唔使有任何心理准备噶，即系大家都嚟咁就拖噶啦、 因为我都已经 望住我做咩， 已经过咗青春期嘅阶段啦。我谂青春期嘅时候会第一次嘅时候会紧张啲咁，但系而家都你都系拖佢之前，你都会 feel 到对方 系 啊，对你有意思噶嘛？ 无啦啦你 冇可能又唔同你倾偈，又冇夜晚同你 message， 但系第二支无啦拖佢咁样吓死人。 唔系噶，我之前讲过咧，拖系有啲秘诀噶，翻嚟讲好唔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举重健力总会主席叶永玉昨日在湾仔医馆出席举重邀请赛致辞的时候，将香港形容为比较小的国家。举重健力总会昨晚发声明澄清，话叶永玉当时解释国际举重总会处理会籍的时候，会比较小的国家或者地区可以以一个总会管理多个项目，因为口误令人误会。叶永玉当时并非话香港是小国家，总会对演讲引起的误会和纷争向社会和公众致歉，强调完全冇港独嘅意思，会方坚决支持同拥护基本法同埋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嘅行为。 港協暨奧委會回應話，經同中國香港舉重及健力總會了解之後，初步認同事件是一時口誤，並且得悉總會方面就事件發表聲明和公開致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話，政府非常重視事件，港協暨奧委會正向總會了解詳情，並且已經要求總會就事件提交報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刊憲實施，警方說網絡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部分，條例亦都涵蓋電腦或系統對基礎設施發出的攻擊或者干預，警方會密切留意網上會不會出現威脅，對國家安全構成危機，會做好情報搜集和執法工作。警方話，去年整體科技罪案超過34000宗，較前年上升50%，損失金額達到55億，當中牽涉系統入侵案件有37宗，較前年上升54%，涉及損失達到210萬。一連四日的博鳌亞洲論壇年會星期二在海南博鳌舉行，多個國家的前領導人、國際組織和企業代表將會出席，包括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等，聚焦加強各國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將會出席論壇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森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說，希望透過今次論壇接觸來自各地的精英，再約他們到香港商討合作，認為論壇對香港很重要。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副總監陳永健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就認為，香港在區域合作的角色越趨重要，其中金融和醫療的發展空間大。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夜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9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39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2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96.05，升7.8；盈富基金16.77，升6仙；腾讯控股287.2，跌6；恒生中国企业58.58，升3.8；中国宏桥8.31，升9.2；小米集团15.22，升4.2；港交所232.8，跌5.4；阿里巴巴70.2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51.13，瑞士法郎0.897，加元1.36，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40621点，跌267点。港金报202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5.93美元，卖出217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啦，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干诺道西。 天桥近山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行车缓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是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 张曼志， 悠悠现实幻象之间，求离破碎。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大家好，我係郑丹瑞。咩係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係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係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係一个风骚快活人囉。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坐喺直播室有小张张、小强强、小杨杨， 系 咁、小女女继续休息啊，几唔舒服。 Michael 大佬系咪有嘢学？ 唔好咁讲，分享一下啫。因为我知咧，如果我话搞咧。爱情鬼嘅时候就会一脚伸过嚟噶啦，呢方面佢都有个专长嚟嘅。不过咧，嗱，讲翻啲旧嘢啦，因为以前咧，我哋有个节目叫《三个寂寞的心》咧，曾经有一个叫拖手法。拖手法咧就系点样可以拖到对方嘅手咧？咁因为以前啲比较。 我个年代真系唔 同啦，远古少少啦，比较远古少少啦，即系讲紧九几时八八 三十年 九十年前啦。冇三十九十九幾喎，九十年後 有啦， 有啦， 九四都已經三十啦。係係係， 咁耐以前咧，咁啲人咧會比較，你忽然間拖人咧，好似有啲怪嘅，咁所以我哋就諗咗一啲咧。看似 work 嘅，唔知 work 唔 work 啦。例如话，你同佢企喺马路边， 哦，拖住佢过马路， 过啦咁样，即系当个眼灯嘅 时候，呢、這个都 work 嘅，系、即系过啦过啦咁。 佢乘开你就真系冇行啦， 系啦。 如果唔乘开你，你就 唔会乘开。过 马路点会乘开 好少乘开， 你咁过完， 即系有啲 occasion， 如果你一定可以拖到，同埋你有个借口去拖，佢唔会觉得好好突然啊。 咁你咁讲，你带佢溜冰场嗰啲咧，又系嘛？ 系啊， 你要首先你要识溜冰先得噶。 咁你唔识佢识，咪你拖佢拖翻你咯。 好肉酸、 啊，但你拉跌佢，系啊，跌到狼狈咁。 唔得呢个 游水咯， 游水你真系呢啲运动你要好叻， 都系要佢唔识游水，你识游水，咁、 你 咪可以拖下 太多 拖下佢嘅手啊脚啊。 游水唔止拖添，游水你可以教佢 啊， 教佢游添，系。咁 呢啲唔得，我觉得要喺平时嗰啲啊，譬如话睇戏啦，因为喂。好簡單，以前啲女仔唔係咁輕易同你去游水，因為佢要著泳衣。 游水， 講真啊， 系啊， 咁以前都有以前啲泳衣嘅啫，你 expect 人哋着得好 sexy 啊？ 唔系，即系咁 搞 错 啊！着咁样泳衣同我游水，我买件俾你即刻，嚟两只两只布。 你咁衰啊？喂，你个人 喂游水， 唔系我讲真噶，即系以前可能系真系传统啲啦，系啊，咁反而咧就话去其他地方行街啊，行山拖，我就觉得顺理成章， 即系佢攰啦， 咪拉佢上嚿石度啊， 即系主要喺一啲 系啊， 佢觉得完全唔觉得好突兀嘅， 系，同埋佢真系需要你拖佢嘅时候， 冇错啦， 例如你带佢一啲好旺嘅，好多人嘅，譬如旺角咁先算啦，哇呢好多人啊，我哋行个。边就掹佢咯，知明唔明啊？即系呢度好多人，我哋行嗰边。 但系你啲拖都系嗰啲瞬间即逝拖嘅啫，呢啲拖。 诶，咁一次瞬间即逝，再加十次瞬间即逝，就系噶啦嘛。 哦，即系你都满足于呢种。 以前 系唔满足，系因为你想拖 啲浪漫嚟噶嘛？ 个目标你想拖住 啊？咩？咁你再简单啲咪得咯？你细细个中学啊嗰啲成日都话，诶，我送只表俾你啊，之后就攞住佢嘅手喺佢嘅手度。 咁唔使，你帮我睇相都得。 咪咯， 我帮你睇下啲生命线啦。 即系咁样又得噶？ 你第时个老公个样咁似我嘅，咁唔得噶。 唔系啊，有句说话，诶，我未来嘅女朋友就系你嘅生日日期啊，咁样。 系咯，你可以讲呢啲嘢嘅，知啦。你攰唔攰啊？你喺我心走咗两日咯。 系啊，嗰啲啦。 哇，你唔怪得你仲单身啊？你仲讲， 即系仲系 你 喺 我心嗰度走两日啊？哇， 呢个 Michael 大佬讲。哇！又翻啊！ 但你嘅眼度闪出一啲希望之光、啊。 马叔叔，咁你俾啲智慧金句嚟听下，你要点 咯？唔系所以头先我咪话，譬如话行山啊嗰啲咯，因为行山呢个运动本身健康嘅，我觉得一定有好感嘅，即系个女仔啊吓、如果好过你话去游水， 不过咧就要搵啲 游水唔系运动咩？ 唔系，点 解行山就系运动啦？运水游水， 佢个脑成日谂嗰啲泳衣嗰啲嘢， 系肯定系。 系因为佢惊 泳池唔知会做啲乜嘢。 呢个第一，咁第二你行山哇健康啊正气啊，仲有踩单车仲好过溜冰。 踩单车点样可以拖到手呢？ 你教佢踩单车啊嘛。 哦， 多数嗱，我听嗰个女仔讲俾我听，佢话有一次佢真系有个男仔教佢踩单车。佢话翻俾我听，其实佢踩单车都好叻噶， 佢扮唔识， 冇错。咁我话， 哎呀，跌啦，我跌啦， 系啊，即系等佢扶咯。 喂，咁嗰个男仔都好被动喎，即系个女仔要炸低俾佢教嘢踩单车。 唔系，系个男仔提出嚟，个女仔就 个女仔又唔想落佢面， 系啊， 使乜你教啊？ 以前 几 多直 头 又教踩单车又成，试过有一个女仔叫我弹，教佢弹吉他啦。本身我唔 系 好叻噶嘛，叫我教佢。即系老远地要我拎个吉他咧，同佢一齐去到公园咧，我觉得 喺公园弹吉他， 咁唔系边度弹 ？OK 啊，有咩 冇冇 违和感？ 有冇摆喺个地下度？ 公园拍 喺公 园，冇听错啊嘛？ 冇 OK， 唔系我意思，你个盒有冇摆喺地下啫？ 佢惊你去 诶 街头卖艺嗰啲啊？ 唔系啊，系好。即系点讲咧？冰头花园啫嘛，即系一啲中嗰叫中环嗰个咧比较静，但系静得嚟有人行嘅，咁我都 OK 喎。 OK， 系，但系我觉得佢都心不在吉他，成日同我倾偈， 系咪啊？ 系， 系咪你弹得渣？ 收尾我就教咗两台之后冇教啦。咁 哦哦，嗱，我觉得咧，譬如话去呢啲健康嘅活动咧系 OK 嘅，例如影相，我哋以前细个好兴影相嘅，即系特别系用 影相都系一个讨好女仔 因 为 你一影完， 但系要影得靓，我前提系 你影完之后你就要晒相，晒完相你约佢睇相， 哦，又要约佢嚟睇相嘅， 以前咧要晒出嚟先啦， 睇到而家影完即刻去睇手机， 系咯。而家千祈唔好帮女仔影相，佢话你嘅男人冇一个影得好 嘅。以前都系噶。 哎呀，嗱，如果你发现啊死啦个菲林咧上得唔好咧，影到松咗毛咧，咁你就要小心啲。 咁关个菲林上得唔好咩事咧？系你影得唔好啫嘛。 唔系菲林啊，有时你 扣嗰个扣佢啦， 系啊，你唔识。 喂，仲有一 样 嘢，好似教紧佢。识女仔咁样，宵夜食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宵夜食，即系你帮佢 咧，又帮佢烧啊，帮佢炒蜜糖， 有咁靓得系啊，同埋宵夜食又需要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噶嘛。 喂，你试过两个烧鬼食未啊？我真系未试过，我好似未试过。 我都未试过， 又要攞餐，又要攞餐，又要 即系你嫌真，因为嫌真苦，因为你一班人烧嘢食，你可以 share 啲嘢一齐拎噶嘛。你两个咁样一班人去咯，但系你净系同佢两个人，你倾我即系 即系要霸炉啊！ 啊，系啊。 哇，好烦， 好烦咗，谂起呢我都惊啊！ 我宁愿唔去啊，算就算啦。 所以我 帮 你 讲 咧，其中一个单身而家就系懒， 做咩咁懒啊，马老师？ 做乜咁懒啊？ 系啊，我烧嘢食真系好烦啊！ 你个肚腩都突晒出嚟。 我最怕成只手油淋淋啊！ 咁你个头 都要 烧 俾你啊嘛，烧俾你食啊嘛， 懒惰的马老师。Tiptoes creeping around like no one knows. Think you're so criminal. Bruises on both my knees for you. Don't say thank you. Oh please, I do what I want when I'm wanting to. My soul so cynical.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re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so puff guy.I'm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Duh.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陌生人的告别仪式。再合适的两个人，不去关心，慢慢就会变陌生人。再深的感情，不去保护，慢慢就会淡。当两个人彼此不讲嘢，慢慢就再找不到嘢讲。在这个大人的世界，知交零落实是人生的常态。成年人的友谊就好像泥做的挑战，看似坚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慢慢脱落，斑驳到面容模糊。在这个世界，很多关系其实都有保质期。我们在路程上面相遇到的人，很多都只会陪我们行一程。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身在风中，聚散不由人。曾经看过一句说话，他说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当我没有回你最后一个信条，你都默契地没有再发信息给我，我们就会这样默默地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面，不再联络了。习惯失去是成年人感情的常态，不珍惜不必挽留，错过的无需遗憾， 如果两个人的关系的结尾注定是分开，那就唯有祝福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各自幸福道路，不再联系，各自精彩。 It's been 7 hours and 50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I go out every night and sleep all day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所以我哋咧喺十一点半后都会讲下呢个电影咧剧集咧咁样，咁咧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就讲下，佢系来自好多唔同嘅心理测验啊，应该咁讲，佢聚埋一齐咧，就主要讲咧就睇啲咩电影咧就分析或者反映到你个人咧大致上嘅性格会系点样嘅。嗱，首先讲咧我自己咧就。 多数我有时会想揀一啲真係驚嘅鬼戏嚟睇，但係我又觉得鬼戏好睇嘅唔多囉、即係真係。 啊係呀，最怕懒恐怖。 係 呀，一有个懒字呢就好烦。 即係懒驚咁样。 係呀， 靠尖叫呀，同埋靠啲音乐。 靠音响呀。 係呀。 无端端搵音乐吓你囉，无端端砰，原来唔係呀咁。我最憎嗰啲。咁、我係倾向恐怖片。 好啊，有咩选择啊？ 四样恐怖片，大家听緊心机都系拣啊！恐怖片啦、恐怖片包括嗰啲乜嘢都有，咩揸住个锯咧，嗰啲即系总之残忍啊、恐怖杀人嗰啲啦、鬼啦咁啦。第二爱情，第三咧就系科幻，第四系喜剧，即系你当周星驰啊或者啲笑嘅开心心嘅咁样。 你最系边个？ 我有两个选择、 喜剧同爱情系嘛？ 唔系，我系喜剧同埋恐怖啊。 哦，你都中意睇恐怖片嘅咩？ 系啊， 哦 ，OK。 反而我唔会拣爱情同埋科幻咯、 我拣爱情，咁我拣爱情咧，我唔想同你一样。 头先你拣咩噶？本来 喜剧。 哦 ，OK。咁有冇人只系拣一个咧？ 咁啊，喜剧啦，喜剧啦， 拣爱情。 我拣喜剧咯， 喜剧。OK，、好，我由不如由鬼片讲先啦。恐怖电影嘅人咧，佢嘅性格比较外向嘅，同埋咧，佢系会喜欢去探索一啲未明 unknown 啊，即系唔知道嘅嘢，因为你唔知道鬼几时出现啦，或者会点样啦咁样。佢哋系比较能够接受到一啲突然而嚟嘅改变、或者系挫折嘅。 Okay, 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譬如喺呢个 COVID 最严重嘅时候，大家都哎死啦死啦，好惊好惊，咁佢哋嘅情绪可能会比较适应，容易适应啲嘅、好啦，喜欢浪漫喜剧嘅人咧。相信有真爱嘅，有啲人咧对爱情咧可能冇乜信心，但系佢哋会睇好多呢啲电影，同埋佢会相信真爱最后都会揾到，佢哋相信爱情可以征服一切嘅理念嘅。 呢个喜剧啊， 爱情， 我呢个爱情 咯， 爱情 嚟， 系、啊。 好啦，另外咧科幻电影啦，有可能咧有自恋嘅特质。曾经有一项嘅研究显示咧，喜爱科幻电影嘅人咧系寻求逃避现实世界嘅自恋者，即系佢唔愿意停喺呢个真实世界，佢宁愿跳入一个幻想嘅世界。 幻想 系啦，觉得更加 海阔天空。 系 最后咧爱看喜剧啦，开心啦，喜剧咧嘅人咧往往佢呢系咪夹马超强？头先 我原本系嘅， 佢系 当你系 相信真爱 呢一种人咧，往往具有情绪高涨嘅特征、情绪高涨咧，指佢有异常旺盛，呢个系理由嚟嘅，精力同埋热情啊，即系成日都好 hyper 噶吓。 系啊， 喜欢喜剧嘅人咧，往往比其他人更容易愿意接受新嘅体验啦，亦都更有创造力。对于喜剧，咪仲有一个好消息，有研究发现咧，观看喜剧实际上有利于咧降低皮质醇等压力嘅荷尔蒙嘅水平，即系你个人咧冇咁燥啊，冇咁多唔开心 啊。同意啊，其实睇喜剧真系好开心啊，特别系啲真系好笑，但系而家唔知点解咧，人大咗咧。睇完真係會假假笑嘅戲真係好 就少咗嘅， 真係少啊！反而我再睇，譬如話 周星馳啊嗰啲啊， 真係會覺得好笑啊！ 都真係即係細細個又冇乜娛樂消遣咧，咪好多咩下午劇場嗰啲嘢，逢禮拜日，逢禮拜日電視機會播乜乜下午劇場，播翻周星馳嗰啲戲真係好好睇。 有咁咩？而家睇啲咁咩嘅咩？ 而家梗係冇啦，但我細細個嘅時候，你睇幾多次咧都係咁好笑。 審死官啊！ 咩唐伯虎点秋香啊？ 系啊，即系好似阿我哋嘅天恩啦，所有对白佢都 都背晒，即系谂起每一个佢嘅出色电影 系 咯，每一个角色啊都系超。 今日得闲就重温下咯， 超开心下咯， 系啊，开心嘅睇喜剧，我觉得真系开心。 我望住你都好开心咯， 真系 都系个喜剧。 嗯，但我望住你系一个悲剧。 唔紧要啊，你有咩感觉啊？ 冇感觉。 喂，顺便啦，十一点前啦，问啦，今日学古咩？学啲咩？ 哇，今日学翻呢个二十四节气。 哦， 因为我。你知啦，我博览群经啊嘛。 知。 唔 系喂， 有九经啊。 除咗廿二十四之后，你仲要解释普生救火、啊。 普生救火梗系下个星期啦。 我系下礼拜啊。 系啊， 咁咪理解咯。 唔系话林， 其实应该理解，是你讲噶嘛。 唔系啊，所以我又问阿 Michael， 成日都问马老师有啲嘢点解，佢就会答我。你自己上网查啦， 喂，這個、 你唔识普生救火啊？你自己上网查啦， 我有冇咁样讲啊？ 明衰过我添啦！ 好啦好啦，咁啊，翻嚟咧十一点钟啫，新闻报告啦，然之后我哋就风骚爆人，继续咧就有呢、這个 估估下 学古文， 耶、yeah, ！先听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点名？小张张， 冇到。 小羊羊， 唔当你冇到。 小睿睿， 到。 唉，真系。 唉，你叫细路经埋细路长啊？ 溃不成军， 到。齐晒啦！ 不成军，你有冇检讨过你嘅教学咧？点解咁多人 有 翻嘅就扮冇到？ 依家叫四个字叫鸡飞狗走， 鸡飞狗走， 鸡飞狗走啊！好嗱，唔好摆低你所有嘅嘢啊！ 唔好摆低啊！佢话唔好摆低啊！ 今日讲二十四节气嗱，呢样嘢其实好多人都讲过啦，但系我今次咧 有啲唔同， 有一个新嘅 讲法 分享。 是咩呢？ 咁有一本古籍，叫做日周书，里面有一篇文章。 边个日？边个周啊？ 日系安日嘅日， 哦、 周系姓周嘅周。日周书， 日周书 系里边有一 个书名都唔明。如果摆喺报摊，我一定唔买我。喂，先生，唔该俾本日周我啊，咁样咩嚟噶？系咪先？ 所以你嘅学识就 系 咁肤浅咯， 系啊，我兜个圈赞你噶， 好在我买咗， 系咪？里 边有一个咧时分解，即系有篇文章，个分字你时系时间个时，分系 分 化 分 道个分， 时 解系解释个解， 时分解。 咁你觉得个分字系点解？ 分化咯，人生嘅道理咯， 分啊。我而家啲眼瞓啊，瞓教咯，作息咯， 其实系教诲咁嘅意思。 系咯， 嗱，因为古人咧真系睇天做人。 嗯， 佢呢一个咧就系解释咧天时节令对人嘅教诲。 嗯， 即系咩时间要做 啲咩啦，提你啦。 如果大自然系咁样，就会咁样；佢唔咁样，就咁样。 系，要识睇眉头眼额，即系睇老天爷嘅眉头眼额。 可以咁讲啦， 直情系咁。 你睇唔睇到个眉头眼额？ 睇唔到，睇唔到。 小羊羊咧，你 觉 得个眉头眼额有啲咩启示啊？对你 可验 咩啊？中国人就有说话噶嘛。中国系一个农业社会，成日都话呢个日出而作， 日 入而息噶嘛。 系啦。 我依家问你睇到我啲眉头眼额， 我冇答你啦。我讲紧个天啊，点样睇个天啊？ 日入而息， 我 你真系 我睇你，我使咩？就算你有咩眉头啊，我都唔会怕你噶。 O K， 得嗱，以前咧古人咧，即系呢个时分解， 系 意思就系话咧，立春嗰日会点点点， 嗯、 如果唔点点点咧，就会咁样啦。其实都系想。反映翻大家就係話以前古人睇呢啲 天 氣咧，啊幾時行雷啊，幾時閃電啊等等嘅。咁上個禮拜三咧就係春分， 係春分， 春分。咁以前咧 係咪 F U N 分啊？ 你嗱門喺你後邊，你自己行出嚟 係咪春分啊？ 開始灑無賴，開始灑無賴。 係啦，嗱佢咁講嘅嗱。跟住落嚟咧，我就唔全部读晒出嚟啦，因为啱啱春分嘛，所以就读春分之日。 读晒就落堂啦，啱啱。 系啦，袁了字，袁了袁系玄学个袁，你觉得袁了字即系咩雀仔咧？ 袁了雀仔嚟嘅咩？ 雀仔嚟嘅鸟啊，鸟系鸟类个鸟啊。 字 咧，袁字边一个字？ 到咗个 哦，袁了字， 袁 春天，燕子， 春分之日，袁了字， 燕子。 你咧， 杜鹃、 乌 鸦、 麻雀、 撞啦、 燕子，你 我 撞 撞啦， 完 咗 就燕子啊！ 即系佢嗰阵时意思就系话咧，春分咧日 筑巢， 啲燕子就飞翻嚟啦。以前佢会 要避冬嘅， 你知唔知有啲人屋企咧，即系如果近郊嗰啲咧，会有燕子筑咗巢啦。但系某一个季节咧，佢会走咗去嘅。 系啊， 但系佢会翻翻嚟嘅。如果你令到佢舒舒服服嘅话， 系啊， 即系春分嘅时候啦，春分之日啦， 啲燕子飞紧翻嚟啦。咁过咗五日，你觉得会有咩事发生噶啦？ 屙蛋？ 唔系关只燕子事噶啦。 过咗五日，啲人就会开始播种。 唔系，其实系天文现象嚟嘅， 就会下雨。 啱啦， 限女 系啦，有五日雷乃发声，即系佢意思就系话，诶，蔡芬智有第五日咧就会限女噶啦， 系咪真系咁准噶？ 你听我讲埋先，嗱，今日就系上个礼拜三就 系 春分啦， 系啊， 四五六日一，即系话今日就应该行雷啦， 哦， 又五日又有咩 就下雨啦， 错， 就好天啦， 唔系，又系天文现象， 再行雷啦。 闪电 啊！哦， 又五日似电，即系话头五日就行雷，跟住嗰五日咧就 其实边个写噶？边咁肯定噶？ 边个写？ 古人睇天嘅眉头眼啊！ 但系世界会变噶嘛？ 佢其实都系啲大数据嚟啫。 咦，马老师，你又唔叫人作句嘅今日？ 佢都未 开始啊！ 我已经谂到个句作咗咯。 你连鬼攞命啊！嗱， 我已经谂到个句作咗。 我你讲，你讲， 春分之日会行雷。大婚之日会行房，系咪好嗰句啊？ 唔好理佢，唔好理，唔好理佢。 继续， 我哋继续，我哋继续，我哋继续，唔好理佢。 做咩啫？你做得咁好都唔俾反应？ 得啦得啦，嗱，佢头先讲完啦，又五日就止电啦。OK， 而家开始佢讲咧，如果原料不至， 嗯， 即系如果个 唔嚟， 燕子唔嚟系咩？咁啊，妇人不臣， 妇人不臣， 咩不臣啊？ 不臣啊？ 哦，不臣， 淫臣嘅臣。 哦，即系冇仔生。 冇讲得咁肉酸， 哇！ 好肉酸 咧。如果即系佢话燕子春分嗰日啲燕子唔 翻嚟咧， 啲妇女咧就唔会怀孕噶啦。 呢个有啲迷信成分咯。 哦，唔系，当然啦，大家分享下啫。呢啲系毕竟都 N 年前嘅文章啦。佢只不过系综合哇过去嘅经验，嗰日咁。就會有咁嘅情況發生。 即係我諗佢有啲推斷嘅，即係話如果佢唔嚟，即係呢個附近居住得唔穩唔好啊， 舒服 啊， 蘇士爺 係啦，氣候又唔好啊，人心又惶惶咁咯，可能 雷不發聲，你估會點樣啦？即係如果有五日之後唔行雷， 馬老師會發癲。 最近啦，其實咧就關啲國家大事啊， 真係， 因為佢用天文現象咧，其實 推斷 係啦。去观星啊，有啲咁嘅官咁嘛， 系 啦， 雷不发声， 系啦，诸侯失民， 嗯， 即系国家就冇失去民心，嗱，呢啲系以前嘅嘢啊，如果又唔闪电咧， 又唔闪电， 系啊，佢咪五日行雷，跟住五日闪， 去唔到便便， 会唔会系咁？今次系关 统治者， 哇，好呢个字好大，驾崩， 你冇黐线。 作古啊嘛， 有冇咁劲？佢统治者咧就冇威严啦，系啦，即系你谂下，即系又唔得民心，咁系咪跟住冇威严啊？佢以前咧就根据呢一啲逻辑去写嘅。 嗯， 好啦，嗱，因为咧下个礼拜咧就系清明咯， 系， 咁而二十四节气咧都有清明呢一日嘅。 系， 嗱，我又讲佢原文啊吓，清明之日，童子华， 童子华。 系同系木字边做同树个同， 嗯， 开始华，亦都有人读花嘅，即系中华个华，系啦， 中华个华可以读花嘅咩？ 可以，因为佢解释系花咁解， 同华同花 同子华 系啦，跟住又五日田鼠化为咩咧？ 化为 嗱呢个你俾你估下啦，如果清明节嗰日咧，同树啊第一次开花，咁过咗五日。啲田鼠会变为乜嘢咧？ 肥鼠 唔系， 田鼠会变猫， 错。 田鼠会变人， 可以变乜嘢啊？ 会变牛， 唔系，即系当然系以前嗰啲古人写 都系变翻啲禽畜噶啦，系嘛？ 冇错，细细只嘅 猪狗牛羊， 冇咁大只。 野 鼠好细只， 野猪、野 青蛙， 系咪鼠啊？系咪仲系鼠啊？ 唔系， 变咗另一样嘢啊！ 另一样嘢啊！田佢变咗鹌鹑啊！ 哦，真系唔识估。 田鼠化为鹌鹑， 都未点答你好啊！田鼠化为鹌鹑啊，真系 点解咧？咁讲嘛，你听我讲先，又五日，又过咗五日啦，有咩会响个天空出现咧？ 响彩虹 啊，啱啦！点解你咁叻嘅？ 我做咗细路场嗰位， 系今日佢好叻，佢咩都估做噶， 我都做细路场嗰位嘛。 OK 嗱。咁講曬啦，頭先清明嗱，如果啲桐樹開花，咁跟住五日之後咧，啲田鼠就變鵪鶉啦，唔知點解嘅嚇。跟住五日之後咧，就天空有彩虹啦。 其實我想問咧，田鼠食唔食得㗎？啲人以前 有人食㗎， 係咯，我都聽過有人食田鼠 啊， 但係鼠類嚟㗎喎， 係啊， 都几得人惊。 嗱，如果嗰日清明嗰日啦吓，桐树唔开花，咁你估嗰年会有咩啊？嗱，又系天文现象。 系咪关于啲农业社会噶？ 落卜，落卜。 嗱，类即系呢啲行雷闪电呢啲天文现象嘅。 唔系落卜，落大雨，落大雨。 唔系， 系干旱。 唔系， 但系暴水，暴水， 地震， 大寒啊！即系嗰年嘅天气会好冻啊，系啦。咁如果啲田鼠 唔变暗春咧， 会点咧？ 咁咪变大样， 变大笨象咯。系啊，田鼠变大 变啊，即系佢做系一只 田 鼠，系啦。 咁暗春变田鼠咯，调翻转。 嗱，呢啲跟住后边咧个 pattern 咧就系讲啲国家嘅嘢。 哦，即系个国家会点啦？ 系啦， 嗯。咁就只係可唔係 國家會打勝仗啦、 啊？唔係 啲人唔開心。 唔係啊，呢啲負面嘢嚟㗎啦。 唔開心咯、啊，啲人唔開心咯、啊，生活得唔愉快。 唔係， 嗯， 即係佢如果唔出現， 國家嘅庫房乾旱啦、 啊，係有貪婪殘暴嘅人出現。 嗯， 彩虹唔出現咧，你估啲女人會點啊？嗱， 冇仔生，冇仔，頭先冇 仔生啦。 女人會離婚， 唔 係，女人會 佢老公會唔理唔要佢， 女人會肥咗。 你认真少少， 我哋好认真噶。 女人嘅内心咧就会好淫乱啦，系啦，即系呢个系以前嘅解释啊。清明嗰日咧， 佢成句点讲啊？想问啊， 我原文啦系嘛？ 系原 ，OK， 妇人包乱啊，包系即系 内心咁解， 系啦系啦， 包乱啊！你有冇觉得系包乱咗嘢？就譬如佢包饺子会包乱， 会唔会只系佢好凌乱咋？ 咪就 系 咯， 嗱， 点解要讲淫乱咧？ 因为以前咧个妇女社会嘅妇女地位都系低啲嘅，冇错啦。咁佢型女人咧，如果一个好嘅女人咧就系、是、三从四德啦。咁如果一佢负面嘅嘢就系呢样嘢咯。 嗯， 好似头先冇仔生一样，好嘛？嗱、 嗯， 清明之后咧就到咗谷雨啦。 谷雨， 嗯，之前有听过嘅，你有解释过嘅，好似 系啊。谷雨嗰日咧。平此生有五日，嗱，咁我就唔讲嗰啲古文啦。 系 谷雨嗰日，水面 边个谷啊？系咪即系 谷雨谷物个 谷物个 最好繁体系最繁体嗰个谷雨咧，日到嘅时候咧，水面会有啲咩 上涨？上涨 唔系有啲咩出现？ 水面会有 鱼 涟漪。 你累近啦。 水面会有大浪。 唔系啊。都话如果有呢啲嘢出现咧，第一个 pattern 咧系好嘅嘢。如果唔出现咧，就 有啲唔好 嘅 嘢。 会有啲咩？莲啊，莲花。 唔系浮萍咧。 浮萍 系啦，即系如果谷雨嗰日咧，哇，水面有啲浮萍。咁、过咗五日咧， 啲浮萍就会点啊？ 唔系，系雀仔啦。佢个 pattern 就系头先个田鼠变暗春啊嘛。 系雀仔会变咩啊？咁啊， 雀仔会变蝌蚪。 系斑鸠啊。 雀仔会变斑鸠， 唔系斑鸠呢只雀会点啊？ 斑鸠呢只雀仔会生蛋，或者会筑巢。 斑鸠变蜻蜓，斑鸠变蝴蝶， 又变牙又系变牙，斑鸠又变牙。 唔系， 斑鸠变 boys 鸠， 斑鸠 get 欧， 斑鸠欧洲， 佢就会磨对翼。磨擦个翅膀， 咁小事关我咩事？ 擦个翅膀， 磨多嘢关我咩事？ 系啦，咁又过咗五日啦，咁啲雀仔会点咧？即系斑鸠 吓，磨完对翅膀咪飞咯，得唔得啊？斑鸠会飞咯， 系飞去边咧？就飞咗去啲桑枝嗰度。 哦，攞起成 就飞上去桑枝嗰度。 系 ，OK。如果嗰日 冇 水面冇浮萍， 系 咁会点咧？ 大家都睇唔明。冇浮萍啊！咁呢个关边个事啊？由国家定人民啊？定系 天文现象先？ 如果水面冇浮萍， 跟住先到国家嘅、 就会有落大雨啦。 唔系 好大好惨噶，惨烈噶， 唔算惨烈。 哦，会有干旱， 系咪啊？干旱， 阴气过盛喺呢度， 刮天气 咪咩系咯？ 咪咯，系咪都冇气啊？ 如果只斑鸠唔磨对翼嘅时候咧，嗰个国家有咩事啊？ 喂，你估下先，我知 国家就民不聊生，系咪？ 唔系 好多小偷出现， 唔系 会有好多冤案， 好多淫乱， 唔系 会 国家不能治军啊，即系啲军队唔系好得啦。 其实系估唔到嘅话俾你听， 其实真系唔会到。 OK， 咁嗱， 所以估到条彩虹都好劲啊，头先。 真系唔。 咁如果班卡唔出去桑枝咧？ 嗱，啱啦。 打输仗？ 唔系。统领教法会落空，呢个你估唔到噶啦。 系点都估唔到。 系啊，估唔到噶啦。OK， 俾多一个你估啊，好嘛？立夏， 立夏， 嗯，即系近翻呢啲日子啦。 嗯， 立夏嗰日听住咯，有乜嘢嘢会叫咧？ 雀仔 蝉， 而且你真系聪明咯，你嗰啲聪明过咗去。 夏天啲蝉梗叫噶啦，我俾个估下啫。 哇，你咁 系啊， 犀利 蝉噶啦，我系知嘅，唉。 咁犀利， 继续啊，喂， 嚟啊， 好啊， 揭揭啱唔知揭咗去边页啊，老师， 埋喺度，又五日， 系 个泥土有啲咩出现啊？ 有虫捐出嚟， 咩虫？ 蚯蚓， 啱啱蚯蚓， 又系 Michael 大佬唔管，等留翻俾我嘅，我知道， 系啊， 又过咗五日啦， 系 有啲咩蔬果会飙咗出嚟咧？ 蔬果会飙出嚟， 嚟啦 ，Michael 大佬，今次你嚟啦，大雪菠萝。 香蕉、苹果、橙、 黄瓜系啦， 士多啤梨。 咁如果立夏嗰日咧，其实佢系头先我问有咩叫咧，我再翻查资料咧，唔系蝉，系青蛙。 哦， 咁如果青蛙唔叫会点啊？ 青蛙唔叫系咪以为要关天气事啊？ 冇错，第一个系天气嘅。 青蛙唔叫， 干旱，干旱， 呱呱， 落薄，有雾。 行来闪电， 阴气过剩， 阴气过剩， 地面诶会地震， 地面 有啲水会游出嚟， 咩、有啲水游出嚟， 系溢出嚟啊！地面嗰啲积 水 涨， 水涨 系啦。如果啲蚯蚓唔出嚟咧，后宫会点啊？ 后宫会淫乱，后宫 会有是非是非。 唔系嗰啲最怕系乜嘢？其实 咩咪是非 即系唔系嗰啲，即系 后宫嗰啲啊？俾人陷害啊，俾小人 唔系啊？啲宠妃会争夺争权夺利啊？ 咁咪是非咯？呢啲咪勾心斗角嘛？ 如果啲黄瓜唔生咧， 就都系后宫事嘅， 唔关后宫， 但系国家事嘅， 关边个事啊？ 政府事嘅， 贵族 贵族会 破产， 贵族会变贫穷。 困顿啊！ 困顿咪即系破产咯， 啱咯， 破产好困顿。 其实我哋都啱噶啦， 啱晒噶，一百分啦， 系啊。 好，今日我哋圆满上圆堂，多谢马老师。马老师会请我哋食堂啦， 可以啊， 粥都未请啊， 系啊，粥都未请啊，马叔叔。翻嚟咧，大半之后我哋又讲下电影、电视剧集。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愿与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 相逝，用爱将生命安慰。 十分点二十九分啊 ，Family， 我哋有草蜢呢一首歌曲，好快咧，同你有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继续仲有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上星期六生效，被问到传媒引述外国针对香港的言论会不会违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好鼓励新闻自由，强调真诚新闻工作绝对不需要担心，报道香港不友善的言论是很重要，令到特区政府做好准备，可以有效应对，知己知彼，不可以做鸵鸟，亦都令到市民了解敌人怎样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知道有商会关注和外国商会联系或者为外国政府工作会不会犯法，他强调罪行要符合三个元素，首先是要和境外配合，第二要作出不当行为包括暴力非法手段，第三是达至干预目的，影响国家或者特区重大决策、立法或者法庭判决。他说市民一般做生意不会达到有关目的，亦都不是为了危害国家安全，和外国联系没有问题，无需要担心。世界合一论坛在香港开幕，有超过5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领袖和专家参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稍后将会发表一份符合国际标准的声明，勾画香港对可持续披露准则的愿景。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论坛是香港金融盛事周的活动之一。他说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近年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永续发展和绿色经济，并且就这些领域建立全球合作。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汇集不同文化、意念和专业。政府公布14个处所下个月1号起实行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东区区议员林永成说，柴湾连翠村是试点之一，屋邨已经作出准备，但并没有增加人手。他接触到的居民亦都不清楚具体执行情况，担心增加处理垃圾的工序会影响日常管理和清洁服务水平。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子峰说，试行计划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足，并没有加入学校、展览场地或者酒店等。他担心试行的时候难以测试违规情况怎样解决。亦都有参加试行计划的新光酒楼集团常务董事总经理胡珠说，政府邀请他们参与试行，主要了解酒楼日常运作需要用多少个指定袋。他认为政府有需要增加多些试点进行分析。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夜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1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5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1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78，升7仙，美团95.35，升7.1，南方恒生科技3.376，跌1.2，恒生中国企业58.54，升3.4，小米集团15.04，升2.4，阿里巴巴69.9，跌1，港交所232.8，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51.2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人民币7.204，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40,618点，跌269点。港金报20,27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1.1美元，卖出2,17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第一二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另外咧，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第二同埋第三线咧，同样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车多。咁重复多次啦，就系荔枝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第一二线咧系封闭紧。咁另外咧，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第二三线啦，同样都系封闭紧噶。咁一带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round 马天佑、 小世界 欧子林、 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温暖体感，可乐山百毒都不侵。 黎展锋， 怕是我有志，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你点揾到嚟呢度噶？ 系雪碧主动去医院揾我噶。 咁难得先有个朋友，点解突然咁恶？ 你点会同佢做朋友噶？ 我见佢系我妈妈好多年前嘅朋友。 雪碧同陈雨晴一见如故，但点解冬季要咁嬲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接人。 好啦，继续风松快人呢，咁我讲下电影电视剧集咁样啦。其实头先我问到一个心理测验呢，少少关于个不同嘅戏种呢，係有一种我冇问到嘅。因为个心理测验冇测到嗰种叫灾难电影啊。灾难 电影。我都鍾意睇灾难电影啊。 係咪呀，譬如明日之后啊。等等等等啊，咁樣樣。 韓國成日都拍好多災難電影咯。 災難電影都分好多種，有呢個整體嘅災難啦，即係話成個世界或者成個全部人啦，有啲咧係個人嘅災難電影。你中唔中意睇？或者你會唔會覺得有時有啲戲咧，淨係得一個人有災難咧，靠佢做戲咧都幾犀利嘅，即係個演員又好犀利。我諗起邊套咧就係《Castaway》啊，即係突然间唔记得咗个名添。Castaway 即系嗰个去咗呢个荒岛嗰度。不过 anyway 算啦，哎呀谂下先。咁而我今日睇咗呢套咧就2015年嘅麦迪文嘅叫做《火星任务》The Martians。唔知你有冇睇到咧？ 火星任务 系啦，改编自一本科幻小说嘅。 系 汤汉斯啊，对唔住，汤汉斯嘅 Castaway 讲一个人喺荒岛上边咧，你谂下成个荒岛得佢一个人，点样生存咧？ 其实真系好无助噶，好会癫噶嗰个人。 系啊。 都唔知道有冇人嚟救自己？ 唔知噶，我头先讲无助咧，除咗真系，如果真系就好无助啦，同埋个导演同埋个编剧要谂得好好咯。你得一个演员， 但系呢啲戏通常就系最中意睇嗰啲咩咧？系一啲好即系好被逼要求存嘅情况底下，就会有嗰种人嗰种意志啊，或者人嗰种潜能就会逼到出嚟咯。 但系你真系好多嘢要由头适应咯。你净系起间屋俾自己住， 系啊？点样生火啊？点样 生火啊？ 系啊， 捉鱼啊， 饮水，捉啲嘢嚟食。 系啊，由最基本做起。但系呢个都仲系讲紧你喺人类嘅世界。 系。 即系你生活惯嘅，而家讲紧咧呢套戏所讲火星啦，讲紧2035年啊，即系个戏里边所讲2035年有一队嘅叫做探索队，由地球咧 去咗火星 ，NASA 派去呢个火星嗰度做一啲叫采嗰啲嘅样本啊，即系啲泥啊，咪呢个 test tube 又摆啲泥落去啊，即系咁样。 仔啊， 系啦，点知咧有一日突然之间咧，成个沙尘暴揈拎佛能，即系夹住啲石头， 火星嗰度啊！ 夹住啲石头，系咁飞过嚟，系咁飞过嚟， 闪咯佢咪？ 我闪，我闪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咁 啊！你咪觉得好好笑啊，马老师？ 唔系我见住佢， 唔系我问下啫嘛，系咪讲好笑？我都讲好笑啫嘛， 好笑。我点解佢唔闪？个追问佢闪。 O K， 好啦，咁大家就即刻就话点算啊？点算啊？其中有一个人就话唔得啦，我哋坐翻飞船中断任务啦。本来个任务咧系31日，佢要停留喺火星31日。但系佢而家只系做咗一半啫，大约15日啫，唔得啦，一定要走啦。因为点解咧？佢个飞船咧系抵受唔到呢啲嘅石头咧，其实冰冷冰冷冰冷。如果佢哋唔走咧，只船有啲咩事咧？ 翻唔到嚟啦， 就一世都翻唔到去啦。 系 佢派咗只船去接。 好啦，一阵间咧，我要继续讲咯。可以派船，我一阵讲咯。咁咧都要走啦，但喺走嘅过程之中，有啲嘅有一个天线啊，挂喺度嗰啲天线飞甩咗。飞甩咗咧，将其中个队员即系麦迪文咧 插到啊， 砰插住嚟飞走啊，即系插住个身嚟飞走咗。 系啊，因为太空度佢系牛顿第一定律， 系啊， 你系冇其他嘅外力去， 即系去咗好远嘅一个地方。嗱，你幻想一个沙漠咁啦，好似个大沙漠咁啦，插住个身，砰得连埋个人，连埋个镬咧飞走咗。 佢又停唔到， 而佢个身咧系一个叫维生系统嘅，佢哋 check 到佢嘅维生系统咧。冇咗啦，即系意思即系冇咗生命， 即系冇咗生命指数， 冇咗生命指数啦。于是大家就算啦， 放弃佢 啦，就坐咗飞船飞走咗。 哇，揾都冇揾啊！ 揾咗一阵，但系嗰个哔哔哔哔，即系船咧，佢倾斜紧啊！ 哦，即系你唔再走咧， 你再唔走，飞船就可能会玩完。你跟住咧，全部人都唔使走啦。咁个队长就喺个基于。救一个定救全部人呢，同埋嗰个已经维生系统冇响啦嘛，佢当佢死咗就飞走咗啦。 咁当死嘅 故事由呢个开始啦吓。 但系点知佢就冇死到嘅？ 佢个维生系统俾个镬插烂咗，佢真系受咗伤嘅。 系 咁咯，咁佢就翻入去一个大嘅 有氧氣保護的帳幕裏面，他們在那裡工作，在那裡生活。 我為什麼他會回到去的？ 因為他醒回了第二朝，他自己醒回 了，他自己走回去， 飛去哪裡？ 他飛了很遠的地方，但他會走回去的嘛。 他怎知道那個火星？哇！ 唔系个帐幕喺度嘅，一路喺度。佢哋个 office 同埋住嘅地方嚟嘅，系啦。 O K， 得唔紧要， 不至于话飞咗好远，即系都喺度。佢搵翻 系， 自己掹翻嗰啲铁出嚟啊，又救自己啊，搞咗一轮之后咧，佢就谂啦，而家佢哋走咗啦，我点算咧？虽然仲有好多食物，大概维持到大半年。 嗯 嗯， 因为本来五个人噶嘛， 系 佢啲食物我食埋佢咯，最多 立晒。 但系佢话。那個通訊系統我告不到地球聽我死了。 是的，為什麼他都成立了個工作間，為什麼通訊設備又亂？ 因為吹爛了嘛、 哦、 就是那個鑊、啊、那個通訊的鑊爛了嘛，是的，我通知不到地球， 整回去 就算通知到地球，你估下他台詞他有交代， 飛過來要多久，是吧？ 地球飛過來要多久？喂，你未死啊？我現在馬上過來。 好啊，一光年啊， 那又不用 那麼久， 那又不用，是四年、 哦、 但他的食物 即系地球四年， 地球嚟，重新派一只船过嚟要四年。但系我整顶笼维持一年啫，食咩咧？火星。咁呢个咧就大家睇去，即系唔剧透啦。不过咧，我觉得套戏咧，即系你要接受啫，有半 集冇事嘅， 半咁梗系啦。 系咪有牵涉好多一啲宇宙学啊、宇宙天文学啊， 都唔算嘅 物理学啊嗰啲有冇啊？ 都唔算嘅， 系啊， 系 啊， 可以讲少少嘅。佢就谂下我点样可以制造食物咧，即系喺呢一个地方自己制造食物咧， 种嘢咯， 系 食泥咯， 种子 食泥咯， 嗯，佢近噶，佢其实佢近 鬼 鬼食泥啊嘛。 嗱，我想问下啦，如果嗰个系受伤，我系我咧，你哋两个会唔会救翻我先走？ 喂，又咁讲，如果摆到明都话，唔系，我而家解释紧啦。都讲到明个维生指数系唔响，咁可能我真系会觉得吓，咁维生指数 都唔响啦， 都冇啦，都话你冇生命咯，咁我救你嚟都冇用啦。同埋我觉得马老师站喺你嘅立场，你都唔想我哋因为救你而我哋成架船嘅人都冇咗噶嘛。 我真系绝对唔想，我几惊你话救埋我。 我话俾你听啦，喺戏嘅大半段咧，呢一班队员又要面对同一个嘅想法。 点解啊？ 点解咧？就系当佢哋知道原来啊，佢未死噶。跟住咧，中央就话嗱，我哋派咧一船咧就要四年，你哋去咧 即系折返， 只系年几 翻翻转头， 要你折返。 诶、我想问 你去唔去咧？ 点知佢未死啊？ 喂，呢个好复杂，我就要再你要睇套戏先知啦。系啦，佢终于揾到个联络方法，可以同到嗰个地球沟通。 咁咪折返咯？ 但系折返咧，你可能面对好多嘢噶。 个燃料问题啊！ 你嘅 fuel 咧，你嘅电油，即系你嗰个叫咩？ 燃料啊！ 燃料咧， 系啊， 同埋你 好多嘢， 好多人本来已经谂住就嚟翻到地球可以见到屋企人噶咯。你再要飞多年几，然后再飞翻地球，你明唔明啊？ 嗯， 系啊。 同埋当中可能牵涉一啲争产案啊、谋杀。 嗱，又咁讲，如果已经知道马老师系会仲有生命嘅，而我喺有燃料嘅情况下，梗系折返啦，人命嚟噶嘛。 系啊， 系咪 啊？ 望住我一样样， 得唔得 ？O 唔 OK 呢个答案，马老师？你抹翻嗰滴眼泪先啦， 咁 抹翻嗰滴眼泪先啦。 系，即系好人性嘅，即 系 对于佢哋嚟讲，如果你自私啲谂，我就嚟翻到屋企咯。 如果你同佢有仇嘅，真系。由佢咯， 同埋都 讲 有 冇 有受到咁嘅系嘛？ 唔知啊， 你想佢屎喎而家系， 系咁，大家可以睇下旧戏啊，乜定埋2015年嘅火星任务。好， 你先，我先， 你先，我先啦。 诶，我都系关于少少科幻啊，同埋有少少宇宙太空嘅啲剧情，就系近排啊呢几日就真系。沸沸扬扬啊！喺网络嘅世界上面就讨论紧呢一套咧，系串流平台、 嗯、 一部中美合拍嘅原创科幻惊栗嘅电视剧集啊！ 三体 啦，冇错啦，叫做三体 Three Body Problem 啊！咁咧其实咧系改编自咧中国嘅知名作家刘慈欣咧嘅一个人气科幻小说嘅系列嚟嘅。 佢好多电影喎、 啊，系啊，同埋佢嗰啲销量都真系 流浪 好劲啊！系啊，嗰啲都系噶。咁就係將佢改編咗佢嘅小説啦，咁就八集咧，即係短短八集咧就濃縮咗佢三本小説嘅內容，咁、嗯、所以入面咧係都我自己睇咧，我未睇曬嘅，我睇到第五集啫，咁、嗯、其實都幾，我覺得幾精彩，同埋咧精彩得嚟咧，我平時好唔中意睇科幻片嘅， 嗯、 因為嗰種 唔真實嘅感覺， 唔真實啦，同埋有好多啲科學嘅知識咧，你要明佢講乜先得嘅，因為呢套嘢咧都講好多一啲宇宙天文學啊，同埋量子物理啊，好多理論嘅。 佢創作定真係有根據㗎？ 佢劇情當然係創作，因為佢亦其實 我 啱啱會講嘅，佢有 但你話 嗰啲 天文 嘅 嗰啲係真 嘅，咁嗰啲係真嘅， 因為你拍戲你就要根據翻啲真實 嘅嘢，嗰啲理論係真嘅。咁我又講下啦，啊，亦都講下先呢個。佢嘅點解我咁追看性呢？因為大家討論佢咧，就係佢一個製作成本啊。佢咧每一集咧，其實但是我唔應該係佢高達呢個1.6亿美元啊！即係如果折翻港幣咧，12亿几喎。 係啊， 一集啊， 唔係12亿几拍曬8集， 咁即係1亿几一集。 係啊，即係都1亿几，係啊，1亿几一集。所以我覺得就住呢一個製作嘅成本係值得睇嘅， 好犀利， 同埋又真係不會令觀眾失望咧。佢入邊嘅即係劇情啦，佢嘅場景啦，人嚇，即係嗰啲我哋叫 extra 啦，啲 佢淨係開頭嗰幾幕，你已經真係覺得好震撼， 已經覺得係入曬局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係應該要睇啊。好，咁其實呢個故事講咩咧？咁就有啲亦都有部分嘅觀眾啦，覺得有啲 sensitive， 因為都講到文革時期發生嘅事啦。咁其實就開始喺呢個60年代嘅中國咧，有個主修天文物理學嘅女研究生咧，就叫阿葉文潔。系啦，咁佢就親眼咧見到爸爸咧，俾嗰啲紅衛兵咧就批鬥而死，咁亦都係中間咧又發生咗好多佢即係對人嘅失望啊，俾人批鬥嘅一啲事啦， 即係對人呢個人 對人性啦已經失去曬信心啦， 可以咁嘅 咁樣嘅人係根本人性之初人之初性本善係非常之醜惡嘅，咁其實佢對人咧已經呢個文明都冇噶啦，咁咁啱有一次機會咧，佢喺工作嘅時間咧，因為佢係講佢俾國家咧徵召去做一啲秘密嘅工程機構，係做一啲秘密嘅任務，就可以咧聯絡到一啲。這個宇宙以外的一些生命體，即其實簡單說外星人啦，有第二個外星的文明啦，那他就邀請這個外星文明呢，你不如入來我們地球到，你侵佔我們地球，你侵略我們的地球，你霸咗我哋嘅地球啦，因为呢一班地球人冇希望噶啦，亦都唔应该再生存落去。 佢赶走敌人， 冇错啦，佢赶走自己嘅敌人。咁啊，讲下三体呢个字点解先啦？本身咧就系其中一个嘅一个天文力学嘅一个 terms 啦。咁但系其实呢一套剧入面三体咧，其实有第二个意思嘅，就系讲头先话呢个女主角同嗰个外星文明联络嗰个。群體咧，其實都係叫三體星入邊嘅三體人。咁其實佢哋咧個星系咧，同地球好搞笑嘅，地球得一個太陽啫嘛。咁呢個三體人咧，其實佢哋嗰邊有三個太陽嘅。咁但係佢哋永遠咧都估唔到呢個太陽呢三個太陽佢哋嘅行動嘅軌跡。咁所以就造就咗咩咧？佢哋嘅引力嘅問題咧，有時就會好熱啦，有時就會好凍啦。即係有時就適合人居住嘅呢個 period， 但係有時咧亦都絕大部分時候咧係唔適合人居住嘅。咁所以導致咗佢哋三體嘅文明咧就不斷會被毀滅。咁之後又創造又被毀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諗辦法啦。即係點解我要攻佔地球呢？因為我哋呢個地球呢、這個星體咧唔再適合人居住啦嘛。我就要去其他地方做呢個宇宙嘅移民咧，去霸人哋嘅地方，去令到自己嘅三體文明咧可以得以繼續延續落去嘅。咁其實就係講呢個三體嘅人咧點樣嚟呢個地球去居住之前咧，我都要征服你呢班地球嘅。科技嘅，因为就讲到咧，佢哋就如果嚟地球，唔系嚟香港，嚟地球居住咧，要400年后先嚟到嘅，佢哋飞过嚟。咁但系佢哋咧已经知道啦，400年后嘅地球嘅科技咧， 叻过佢哋， 系会叻过佢哋嘅。咁所以佢哋现阶段咧，我哋就要谂紧，我要嚟你哋地球住啊嘛，我点样可以喺400年后，我要揿住你哋嘅科技，揿住你嘅科学，唔可以俾佢哋超前咧。所以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发生咗好多。科學家會無啦啦 死 咗啦，亦都會科學家咧會無啦啦 搞破壞啦， 搞破壞啦，又會無啦啦啲科學家咧會見到眼前面會見到一啲到時器咧計緊啊，我仲有幾多耐嘅命啦？因為佢哋如果講緊咧繼續自己做緊自己嘅科學實驗咧，佢哋係會死噶啦，所以佢哋就會搞好多呢啲嘅混亂啦，殺啲科學家啦，咁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啦。咁最後究竟呢一個地球嘅文明同呢個三體星嘅文明兩者嘅文明嘅一個科學嘅對決，邊個會贏，或者究竟地球會唔會俾呢一班三體人去攻佔咧？好坦白講，我都未知啊，因為我睇到第五集啫， 至於都唔好講。 所以大家可以一齊睇呢部咁高成本製作嘅 三體 three body problem。我有嘢，我覺得咧，你頭先所講咧，哇，要撳住佢四百年後，唔好地球啲科技咁先進啦。 係啊， 我覺得意有所指嘅。嗯，我自己去， 你睇到啲咩咧？ 你又試下攆一攆啦，意有所指。我真係覺得。第二，我想問一下咧，點解佢嗰個即係故事發生嘅時代會揀喺 係啊？嗱，呢個真係特別啦。我唔知係咪因為頭先講呢個本身嘅作者係中國人啊嘛。咁，一個中國嘅科幻小説，咁其實佢本身嘅 setting 咧，大部分都係喺中國嘅。佢原本嘅小説，但係佢最後電視劇咧拍嘅時候咧，係大部分係改咗去英國發生。 哦， 係啦，咁佢有呢個嘅少少嘅 adjustment 點解嘅？ 你 拍攝方面咯，我谂 系啊，系我谂系拍摄嘅 哦，即系因为中外合拍， 系啊，中美合拍啦，咁佢哋就拣咗英国呢个地方去做咯。咁，但系我自己觉得，你话点解要拣文革时期？我谂系因为佢系一个中国嘅作家，咁佢会，我谂佢都系借镜翻中国嘅历史，会比较，比较同自己民族有关。 佢里面嗰啲主要演员系中国人定系？ 嗱，佢由呢个系好笑啦，佢本身入边嘅一啲人物咧系。中國人直情係可能係中國嘅男仔做男主角嘅，但佢而家改咗做有其中一個主角咧，就係英國嘅科學家，而且係英國科學家係變咗做女仔科學家嚟， 哦， 所以佢都有少少嘅呢個改編嘅， 嗯。好，我都要抽時間欣賞一下先。我今日講呢套戲咧叫做《Shelley》，咁就係講一個響1970年代一個美國嘅女黑人，講佢點樣做國會議員。跟住1972年，佢想代表呢個民主黨去參選呢個 選總統。 總統，哇！我其實好中意睇呢啲戲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嗱，呢套戲唔係好長，兩個鐘頭唔夠，係講110几分钟。但我覺得咧，你知啦，如果一個女嘅黑人， 嗱喺70年代喎，仲要 冇種族方面嘅睇法， 冇種族方面嘅睇法，佢一個咁強勢嘅人，佢係都要參選。其實佢身邊好多謀臣嘅。但系咧，一个咁强势嘅女人，你觉得佢听唔听侧边谋臣嘅 说？一定 唔听，唔听啊嘛，唔听啊嘛。咁唔听会产生啲咩后果？ 有时会做咗一啲错误决定。 冇错啦，佢其实咧呢啲团队合作嘅嘢咧，你有时你几巴闭几劲， 始终会睇漏啲嘢。 冇错啦， 人哋会睇得清楚。 系，同埋因为佢未选过美国总统嘅，佢连即系代表民主黨，佢都未試過。 但佢選過任何嘢未啊？咪州長啊， 咪國會議員啦、啊，佢、啊 okay. 就係贏咗乘勝追擊。咁但係因為我又覺得咧，呢套電影咧太過著墨，佢響哇我要選總統。 佢 fiction 㗎係嘛？係真人 的真人真事嘅。咁啊變咗咧，令到呢個女人咧，佢冇咗嗰種柔性嘅。 嗯， 佢有丈夫嘅。佢有丈夫嘅，咁但如果你太刚强嘅时候咧，就变咗呢个女人。 我成日觉得呢啲女人侧边咧，嗰丈夫都会好老鼠，好 冇错， 好鹌鹑啊！用你个 真系田鼠变鹌鹑， 系啊，真系好鹌鹑噶会。 嗱，同埋咧会变得唔好啊！即系呢个角色唔讨好啊！即系哇，你又乜都唔听， 呢个要拣嚟睇嘅。 因为我中意睇嗰啲选举嗰啲嘢啊，同埋佢因为讲紧系一个黑人。佢點樣樣去喺當時佢點樣第一個黑人女人做咗國會議員，跟住再上總統， 佢都幾有吉事 嘅。 其實 係啊，佢其實咧，即係後來佢我睇翻一啲資料啦，其實應該著墨多啲係咩咧？就係話呢一個女士佢選總統嘅意義。 是什麼 意思即是说他赢输都好其实不重要。 他只是想证明一样东西。女人都做得到。 女人再加他有黑人的背景。 没错啦。其实我觉得他应该着墨多少少这里。就现在不是就变了他哇怎样好强势这样。我就觉得是差了少少。但我觉得整套戏都是好看。 娱乐性 OK 的。 娱乐性讲不上但剧情真的好看。Okay. 是不是都有讲他面对一些困难啊， 有 重重困难。 系啊，第一冇钱，冇钱啊，佢筹唔到钱啊。即系美国总统选举系你可以有钱去选啊嘛。同埋有一样几好睇嘅，就系、是、因为咧佢嗰时已经有电视辩论啦。咁咧嗰啲电视台咧就唔俾佢参加。 吓咁得嘅咩？唔系公平嘅咩？要 系啊，佢所以好似你咁样。 因為點解唔可以上去即係電視辯論啊？即係同係民主黨，於是咧佢有一個小拍檔咧，就係一個律師嚟嘅，就幫佢打官司， 嗯、爭取 共告嗰啲電視台 公平要 係啦。最後，但係因為有個電視台嘅辯論已經過咗啦、 嗯， 於是第二個電視台就話：好得，我俾你一個節目時段。半個鐘頭，讓你去、嗯、即係表達 你 嘅政見啊！你想 點啊？贏咗呢一步先啦、 啊。係啊係啊，咁、啊、好睇嘅。 嗯，係、okay, 好。其實你講呢個真人真事咧，我覺得睇咗另外一套咧，講得意話有個汽車公司啊，想重新燃起大家最跑車嘅愛好，就點咧？佢就喺全個世界咧揾嗰啲打機最叻嘅後生仔，玩嗰啲揸賽車打機嗰啲， 嘣嘣嘣嘣嘣， 訓練佢哋成為真嘅賽車手。但是那个他讲完之后旁边的朋友就说啊你傻的打机那些死了撞烂了可以再来过。 啊、 那这些朋友仔他平时打机的你叫他做真的赛车手即是真的撞死了就要负责任我们。那、 嗯、 但后来呢是这个真人真事来的、 嗯、 他们最后真的找到一个即是后生仔呢是出了来做一个赛车手仲赢了很多比赛。 哇、 嗯、好好看的一套戏。如果喜欢车的更加会喜欢。好啦上中12点钟听的这个风骚快人 ,27 度气温上来湿度 76%, 先来新闻报告回来有淑女关注组。 好、哦、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启章李丽蕊。 马小强院中人。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好啦，今日讲系叔叔关注组或者系叔林关注组都好啦吓，咁我哋咧小弟梁启章， 你好啊， 系就系、是、呢个插班生嚟，今日老师你好， 你好啊， 多谢多谢，多谢吓，多谢多谢 高叔啊， 唔系啊，或者梁师奶会 好啲啫， 可唔想埋，你话点就点咧， 咁我把声使唔使沉啲啊？因为我哋叔叔关注组， 唔使 唔使，我哋有小杨妹同埋马家姐，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话啊。紫罗兰姐姐咧为我哋带嚟咧好有时令嘅，头先啊马老师咧就讲呢一个咩春分啊咩节气啊嗰啲咩咩田鼠变鹌鹑啊嗰啲咁，有冇听啊？ 你冇笑啊，真系田鼠变鹌鹑啊！话你听， 阿乸咧就帮我哋唔系讲田鼠，系讲呢一个嘅复活兔， 冇错啦。咁嚟緊就復活節啦，咁大家可能聖誕節就會講多啲聖誕食乜嘢嘅，但復活節大家有冇話平時會食開啲咩？ 食復活蛋， 係啊，復活蛋咧，仲要係細個嗰啲好大隻嗰啲朱古力嗰啲咧，出嚟啲花子嗰啲喎。嗱，當然咧，我所講嘅復活蛋就唔係真係蛋嚟嘅，朱古力嚟嘅，但係細路仔咧。唔理咁多噶嘛，总之复活节梗系食只朱古力蛋啦，咁样样。 仲有咩食啊？ 复活节 好多噶， 复活糕。 不过咧系，即系圣诞节会多啲噶啦。即系啲咩火鸡啊，咩姜饼人啊，咩派啊嗰啲，系咪啊？ 系。 又仲有圣诞卡咧。 食得個咩聖誕卡？人哋問你食，人哋問你食乜嘢喎？ 即係復活節其實 咁復活節都有復活卡㗎係嘛？ 咁又好少啊！ 你先會瘦咯，同埋 咁我又冇聽過寄復活卡。 過咗身咗，你點樣寄復活卡俾你？ 復活翻，所以咪收到張卡 咯。好嘅，好嘅， 好嗱，我哋可以講下咧，即係復活節會有啲咩？我講下十大嘅，即係世界各地會用嘅食物咁樣啦。 係，好。 咁有羊肉啦，羊肉係 點解會食羊肉嘅？ 有啲代表性嘅， 係啦，咁啊 ，Lamb of the Lord 啊嘛，係啊，即係羊肉，即係小羊羊，係啊，咁啊唔好食佢啦。咁但係咧就講緊即係羊肉代表係善良啊、純潔。 小羔羊 係啦， 但我哋食佢喎。但我哋食佢，即系 所以佢咪善良咯， 唔熟唔食呢啲人，你善良我就食你， 系咁又问一下大家，其实羊肉咧有啲咩好嘅营养素？ protein 人哋话补身噶嘛，热噶食咗，即系人会冬天食会暖噶嘛。 嗰、那个系嗰、那个 中 医嘅 讲 法， 中医嘅讲法系啊。 咁营养学咧就我哋就会 讲、我谂到系应该冇咁高嘅 脂肪、 胆固醇、 胆固醇，嗯， 系啦。 咁你睇翻嗰嚿肉肥唔肥啦？有时 我梗系食， 同埋睇翻嗰只小羊羊， 你肯定唔系食羊腩。 食羊腩定食羊架，系啊，都肥噶，咪有啲羊都肥噶，睇你边个部分噶咋。 羊腩煲嗰啲，咁小羊羊当然唔肥啦，系啊。咁 你试下咬啖咯，马老师 就咬 就啦， 就咬。 我食羊肚都唔食你啊。 咁同埋咧，嗰个我哋讲嘅铁质系好丰富啊，系啊。 但 系 其实 嗱 呢个唔系所有红肉都系一样嘅咩？但系羊肉有咩特别咧？ 深色嘅肉，即系越深色嘅肉咧，其实铁质就越丰富嘅。 哦，所以你话黑草羊系好犀利。 系咁，如果你我哋睇翻，就算系同一只，譬如鸡胸同埋鸡髀去比较咧，鸡髀嗰个铁质都系会多啲嘅，因为深色啲嗰个肉系啊。 但系如果嚿肉雪死咗黑掹掹咧， 你而家咪 咁就唔好食啦，变卖啦呢个。 我想提醒听众们， 系唔好食变质嘅。 咁你想佢好多咪山饼油黑佢啊？好唔好？ 系咯，晒黑 咁好有铁质啦，系咪？ 得啦，冇嘢听，我哋 或者你可以用啲麦汁去整佢，咁 嗱你冇乱噏啊！你专业嚟噶， 麦汁面啊，鱿鱼嗰啲麦 汁， 如果 只 系写 字嗰只，我知道你成日写剧本。我哋大家諗嘅嘢係唔同嘅， 唔同層次，唔係 level， 唔到 level 啊，唔同你講。 對唔住，我錯我認。 係咁，第二咧，我哋就有紅蘿蔔啦。咁即係點解會講紅蘿蔔？因為復活節大家又會講 兔 啦，係啦。復活兔嘅時候，即係啲食物 兔仔 會 食 紅蘿 蔔， 係啦。 其实我成日想问咧，红萝卜咧生食熟食咧，边样有营养啲啊？ 其实咧，如果你话生食嘅话咧，就你维他命 C 咧就会高啲，因为你煮热咗之后咧，维他命 C 就会流失啲嘅。咁、如果你话系beta 胡萝卜素咧，你煮熟咗同埋未煮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咁、最主要我系食嗰个 beta 胡萝卜素，系啦。咁你知唔知系咩啊？嘛， 知唔知 beta 啊？beta 胡萝卜啊，老师话咩叫 beta 啊？ A 尾 B 头， 即系 alpha。 其 实 我真系扮，我真系扮， 我睇得出啦， 我扮明嘅。B 头， 丝头啊嘛， 咩 B 头胡萝卜？佢一般啲听咧，我即刻褪后两步。B 头， 好似啲细路啊，慈云山嗰啲细路啊 ，B 头我你， 我你 B 头，帮我食下个红萝卜， 系 洗干净佢， 系啦。 咁有咩作用啊？知唔知？ 红萝卜梗系为他命 A 明目 啊， 明 明 目 嗱，点解讲维他命 A 咧？其实冇咁复杂嘅，咁主要咧就系 beta 胡萝卜素 啊 ，beta 啊 ，beta B E T A 呢个啊 ，beta 唔系 beta 啊，是但啦，我中文我英文唔好啊嘛 ，beta beta 啦， 啱啦，系啊，咁咧佢就系食咗入我哋身体之后咧，先会转化做维他命 A 嘅， 咁梗系啦，未食佢点会变？ 睇住佢变啊，嗱，一路洗一路变， 你呢个说话系咪有少多余？ 唔系多余。 嗱呢个啊， 我望住我望住个红萝卜，佢可以帮到我。你话我细路仔唔识世界， 梁师奶你又唔好咁过分，够啦，收翻啦。 因为咧，你譬如喺内脏嗰啲咧，你会直接食到个维他命 A。咁 喺内脏嗰啲， 即系食肝脏啊、肠啊嗰啲咧，嗰个维他命 A 系高嘅。咁食到入身体就直接用到啦。咁而红萝卜咧，佢系含 beta 胡萝卜素。就唔係維他命 A， 即係我哋叫維他命 A 嘅前身。咁由身體轉化， 你明唔明啊？兩個鴨頭鴨腦， 你聽明啦，讀書要學噶， 喺度鴨頭鴨腦，你明唔明啊？ 上呢一堂我梗 係啦，你上咗年紀都做唔明就出去。 佢學咗年紀，吉他都鈴鈴聲啊，彈唔到啊！你唔好話佢啦，係啊。 係啊，咁嗱，咁我哋維他命 A 其實對身體有咩好處啊？ 明目。 啱啊， 咪讲咗啱啊，你都讲咗啦。 佢中意赚多一次人噶，我再 讲先，你听 明目老师我讲得明目 啱啦， 系啊，明目 好啱， 系啊，得唔得？ 得。 咁仲有咧，对皮肤都系好嘅。咁但系如果有啲人食得好多，即系可能日日饮， 我知会变橙色嘅头啲皮肤， 系啦， 会变深色嘅， 系啊，即系啲手啊， 我有 温 书噶， 系啊，冇错。 你好像 不夠、啊、 我有聽過人哋話咧，食完紅蘿蔔咧，去曬太陽啲顏色，即係個曬出嚟 再靚啲， 會靚啲。我有人聽係 咪㗎？其實 其實應該就冇乜關係。 係真係唔關。 好膚淺啊！你唔可以專家。 你有聽到人哋講咩啊？聽我講咩啊？我話我聽過有人講，唔 係 我講， 冇錯冇錯。 講出嚟 唔好斷章取義。 兩兄弟啊，大家出嚟出嚟搞， 唔好斷章取義。我驚有啲聽眾都有聽過你講。 好嗱，第三咧，我哋咧就有紅蘿蔔蛋糕啊，咁其實呢個係美國嘅經典嘅甜品嚟嘅，咁好多人就會將啲紅蘿蔔即係同啲糖啊、麵粉啊 mix 埋一齊，就整咗個蛋糕出嚟咁樣咯。咁有咩好處咧？ 有得食咯， 健康啲啦， 有得食咯，係啊。 好似有啲人食蛋糕咧，食完之後個肚腩脹曬咯。 咁所以咧， 健康啲嘅蛋糕係咪？ 健康啲，即係相對嚟講，佢會用多啲 其實咧，係咪咩蘿蔔都可以㗎？我呢個白蘿蔔啊、青蘿蔔啊、青紅蘿蔔啊，咁做蛋糕得唔得？ 但係通常 有陣味 啦。中國式，中國式青蘿蔔、青紅蘿蔔， 朱家醬個朱子、 朱子燉咧， 朱古力錢擺上面。 係啊，你朱古力，我哋朱子。 咁你白蘿蔔整嗰啲 西洋菜 咪即係蘿蔔糕咯？ 係，但係佢要甜啊嘛。 我諗過，即係咩都得過，其實 係啊，係啊，即係相對嚟講，係啊，南瓜， 南瓜又得嘅。知唔知南瓜係兩種嘅？ 我知， 你知你講啊， 一種係中式，一種係西洋萬聖節式。 廢話，梗唔係啦，老師你知啊，南瓜兩種。嗱，我唔知點樣去定性佢咧，但係我買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係有兩種嘅南瓜。 你點賣啊？點同阿南瓜？ 我俾你手嚟睇 啊，師奶， 一個就圓形，一個長長地形。 啱啊！ 但係佢兩者有咩唔同咧？我就唔知啦。即係好似佢話咧。長型嗰只好啲定係唔知啊？ 其實我哋講翻即係對於之前小羊妹個腸移激綜合症嚟講咧，有嗰、那個圓形嘅南瓜咧，相對嚟講嗰個我哋講消化唔到嘅碳水化合物咧係高少少咁樣嘅。 咁佢應該食長條型嗰啲。 係 即係揭你個蓋做湯咁樣嗰只。 嗰只有一只揭喺个盖做汤，嗰只叫日本小南瓜咯。 我又唔同噶， 系啊，好多只， 系好多只噶。咦，你唔系唔识？你识嘅咩？你话你识嘅，又话你爆爆腩群书嘅。哦，咁简单， 我冇睇南瓜， 睇漏咗呢一页。哦，咁啊要睇咯，睇万几本都唔睇南瓜嗰本啫。嘥啊嘥嘥嘥。 好，老师。第四咧，我哋有蛋，头先大家都知啦，就唔系朱古力蛋嗰只蛋咧，佢系真正嘅鸡蛋啦。佢哋会即系譬如切一半啦，跟住上面撒咗之后咧，就摆啲酱喺上面，系啦，即系叫我哋讲嘅即系 devil eggs 啊咁样嘅 魔鬼蛋啊， 系啦，即系类似 咁啲同啲魔 devil 嘅关 系 嘅， 即系佢系整得靓啲咯。 我知但个名点解叫 devil eggs， 因为食咗佢啊嘛，我哋食咗 devil。 你唔好再追问啦，人哋答唔到你系都要逼人哋咁尴尬。你睇下老师而家， 老师即刻答俾佢睇。 今日呢一堂好有火药味啊！ 即刻答俾佢睇， 乜嘅系啊嘛，你初嚟报到， 即系通常呢啲你就即刻停。 佢就會走出去飲水 嘅。哦 ，OK， 好啊。咁我知啦，知。你真係解釋得好好喎，我明白。而家明白曬點解叫 devil。 嗱，我想問一下咧，蛋其實有咩好嘅營養素？ 蛋黃素。 protein 啱嘅。 係啦，蛋白質。 佢吸收得最好嘅個蛋白質。 係。 係，你冇上堂都知啊？你咧？你未講啊，馬家姐。 我學佢啫。 我睇過一本書啫。佢睇過萬幾本書都唔識。 你個年紀啊？係啊。 嗰本書叫唔執書。嗰本叫唔執書，我乜都萬識嘅，所以係啊。得唔得？ 我唔食蛋。 你唔食蛋啊？ 系。 其实蛋系好有营养嘅。 老师，我想问你一样嘢啫。以前咧有个讲法咧，每一个礼拜唔好食多过几只蛋咁先算。 胆固醇啊嘛。 但系而家咧，新嘅讲法好似唔推翻咗呢一样嘢，系咪啊？ 咁我哋都即系嗰个系美国心脏协会出嘅。 美国心脏协会啊，我开噶。系啊，人哋曲我啊。几犀利啊！ 系啊，咁即系讲翻 个美国心脏协会，唔得问嚟问嘢。 佢个名叫美国啫嘛，你估真系喺美国个美国？傻仔，喺湾仔嚟噶嗰间。啊，得继续讲，唔好理佢。 咁最主要咧，讲紧个蛋黄系好好嘅。我哋有嗰个之前都有学过噶啦，马家姐叫做胆碱啊， 胆碱 系啊， 胆碱 系啊，梁师兄应该第一次听系嘛？ 系冇错。 咁胆碱 话睇几多书？ 一本书， 一本啫，我睇咗叫唔执书， 叫 choline。咁其实个胆碱 啊，识唔识啊？ 唔系 choline， 系 兔年。 唔系马年年，系啦。咁主要咧系讲紧嗰个系对我哋嘅脑部嘅同埋神经系统咧系好有 帮助。你食多啲啦，你个神经系统咁 冇咗个脑， 神经系统咁强， 有神经 就因为你唔食啊嘛。 咁要食几多只啊 ？Quantity 方面， 其实即系如果我哋计翻蛋白质嚟计啦，就睇翻岁数嘅。咁通常即系 咪月老唔好食咁多 啊？越睇翻个即系。體重啊、身高去計算嘅，咁如果你 我今年25歲，咁食幾多隻？ 25歲，即係我哋講緊你活動量，即係運動量大唔大啦？可能六至八份嘅蛋白質啦，即係你唔會食到六至八隻蛋咯，即係可能你其中一兩係一日一至兩份係蛋。 我想問你哋一個禮拜食幾多隻到啊？馬少有冇同 蛋啊？ 几多只？一个礼拜食几多只？ 可能七只， 三四 只。 一个礼拜三四只。 我一日都 一只， 应该食到 最少系啊。 我每日食一只咯，而家。 哦，几好啊！ 系啊，每日 keep 食一只咯。 其实食一只嘅时候，你要食埋个蛋黄噶嘛？ 其实我有一段日子咧，我咁样嘅，我食两只，但系就唔要个蛋黄，我觉得个蛋 嘥料咯， 咁咪变咗成只笨蛋。 最豐富係個蛋黃啊！ 你抌曬啲 collin 啊！我而家就唔係啦，我而家成隻食曬咯。 啊，非常好，係啊，咁所以食一隻係 OK 嘅咯，咁兩隻亦都冇問題嘅，我覺得。 一日喎。 系啊，一日 我就话俾佢听，我喺香港攞蛋翻嚟咧，两个黄噶，咁我咪另外一个搵蛋走 佢。你留翻听日食咯。 哦 ，OK， 冇啊，唔好食隔夜噶。 啊 ，OK。咁第五咧就有麵包啦，即係好多唔同款嘅麵包，有十字包啊，有呢個我哋講嘅叫 Pasca 嘅麵包，佢就擠咗啲甜芝士喺入面咁樣啦。 我想問咧，呢一個咧，其實佢哋食嘅時候咧，有冇啲咩慶祝嘅儀式？復活節噶嘛，即係總之係。節日嘅氣氛 就會有呢啲，係啊，即係譬如佢哋早餐會食，或者係晏晝會食有 snack。 平時就唔食嘅咩？ 佢哋嘅意思係指咩？ 即係 外國人咯， 復活假嘅人咯，係啊，明唔明啊？ 外國 European， 咁美洲嘅美國人 都會幫復活節假嘅人係啦，即係咁同埋意大利咧，佢哋會整個麵包咧，好似白鴿咁樣嘅，成個外形咧好似鴿咁樣，係啊。咁第六啦，就有呢個白嘅羅宋湯，咁啊波蘭人係啊，通常波蘭人會整咯，即係擺雞蛋啊、香腸、薯仔啊，整成嗰個湯出嚟。 其實羅宋湯呢一樣嘢都有學問㗎，係嚇。以前喺好耐前，我記得有個古仔嘅講到羅宋湯，點解有咁多蔬菜啊等等等等？ 點解咧？ 我唔記得啦。 你講完， 你嗰本書冇寫，你嗰本唔執書。 我第時再插翻先同你講。 第時話翻俾你聽。 第時話你聽。 阿梁師奶。 好啊好啊好啊。咁你講你個白羅宋湯 啊？係啊，咁白羅宋湯講完噶啦，第七。 咁快講完啦？ 純粹介紹下有咩好食啫嘛。 有咩營養？ 係啊，營養嘅。 但係佢點解煲到白色？我想問啊。因為羅宋湯有番茄、有紅蘿蔔嗰啲，實會黃紅咗噶嘛？ 唔係，佢冇落番茄。 咁佢咩啊？淨係個名叫白羅宋啫。 係啊，佢落咗即係薯仔啊嘛，薯仔就白色啦。 咁都叫薯仔湯啫。 薯仔。 你睇咗個皮係白色噶嘛？ 唔係，咁都係叫薯仔湯啫。 攰啊！ 都系薯仔汤 啊！薯仔点解唔系黄色啊？ 同埋薯仔汤点解叫白罗宋？ 都有白色嘅薯仔嘅， 我未 见 过。 呢一点都冇叫白色嘅薯仔啊！ 系咯，有噶，有黄色同埋白色。 嗰啲肉多数系黄黄， 你批咗个皮啊嘛？ 系啊，有批咗皮，有白色，有黄色，都有紫色。 再唔系摆埋豆腐落咯， 老师， 豆腐 咁咪白色咯，成 你油白佢咯。头先都话攞啲物质油 啲 佢啊嘛， 咁咯。 有啲白嗰啲白胶浆啊。涂改液啊， 開始胡亂 嚟 啦！你開始胡亂嚟，胡亂嚟啦！你開始啊，老師唔好理佢，繼續。 咁我哋講咧，第七咧就係嗰個叫椒鹽脆餅啊，即係德國嗰啲小食咧，會成日見到佢圈圈圈咁，即係 pretzel 啊。 椒鹽我唔食， 椒鹽你唔食。 椒鹽諗起鮮油啫，我諗唔起脆餅。 因為佢係唔係嗰個我哋中國式送嗰只椒鹽，佢係 另外一隻椒鹽， 嗰 只 擺咗喺上面一粒粒好大粒鹽咧，有時好大。 大粒椒鹽 係啊。咁嗰啲就係即係佢嗰個交叉咧，就講緊係個十字架咯。 OK， 都有意義嘅。 係咁，但係相對嚟講，即係你有時太大粒鹽咧，就會太鹹。 佢都明嘅，佢對於鹹呢樣嘢好明白。 佢食得咸咩啊？ 佢食得咸嘅咩？ 钠质过高咯， 系啊，会 高血压咯， 系啊。 你问咗44次啦， 咁我希望你都45次都仲识答啊嘛，唔系答完之后都要留意， 搞到个身体 好攰 噶，食咁多盐系咪啊？ 同埋会令到钙质 流失 冇咁好啊，钙质吸得唔好会点啊？ 骨质疏松咯， 系 啊，冇力咯， 咪 A 字膊掉咗落嚟，好似平时咁喺办公室就骨质疏松落个 A 字膊锯咁啊，射晒膊咯，所以唔好啊。 我都系学你啫， 我掉咗好耐啦，我而家医紧，你跟唔跟我啊？ 咁要食翻一日要两只蛋嚟咯， 系啊，冇错， 提升翻个肌肉， 冇错。 咁第八样咧就有三文鱼嘅，咁即系西式，西式都好多，即系唔同嘅三文鱼啦，蒸啊、焗啊， 生食好食啲，我觉得。 生食好食啲， 系唔知点解先入为主 可 能。你中意食熟嘅三文魚？ 煎嘢都 OK， 煎嘢， 可能 因為佢個質感好似一片片， 係滑啲咯。生食嘅話，咁同埋有啲係煙三文魚咁樣， 冇錯 ，OK， 係啊。 系啊，咁就 omega three，smoke 三文鱼， 即系要 pass sense 嘅， 系啊， 同阿 B 头一样，B 头红萝卜，继续先。 咁第九咧就系有呢个饺子，但系就唔系我哋即系 中 式嗰只饺子。佢個英文咧就叫 pierogi 啊， 哇 ，pierogi 點解啊？咩意思啊？ 攞 piero 整噶， 咩意思啊？ 即係 意大利嘅 piero chef 係 piero 啊， 唔係，因為佢嗰個餃子咧，其實咧就包咗芝士同埋薯仔喺入邊， 冇肉㗎， 係啊，冇肉㗎，咁啊，即係都幾得意啊！咁通常係東歐，即係波蘭啊、烏克蘭啊嗰啲會食咁樣，幾得意啊！ 餃子嘅形狀係點㗎？同中國嗰只 都係。 都系咁样 但佢大只啲嘅， 哦， 都系又系扭翻啲边噶， 系啊，系啊，所以几 你讲完呢啲，如果我哋想食，可以去边度食啊？ 可以 佢屋企 咯。 自己整系你识整噶，你博览群书， 或者去唔同嘅即系餐厅都可以食到嘅，唔同嘅餐厅。 多谢老师，今日学咗好多嘢啊！ 我真系完全学唔到啊！你喺度斩断歌咩？ 我咩又提翻 Colin 咯 ，B 头咯，胡萝卜咯，下次见。淑女关注咗你12:29，多谢晒懒同埋你讲咗个好得意嘅复活节食物啦。27度气温，吹到湿度75%。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都系好炎热，大家都 feel 到啦，好热啊，好热啊！晚上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早晚沿岸有雾嘅。星期三气温会稍微下降啲啲。本周后期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先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上星期六生效，被问到传媒引述外国针对香港的言论会不会违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好鼓励新闻自由，强调真诚新闻工作绝对不需要担心，报道香港不友善的言论是很重要，令到特区政府做好准备，可以有效应对，知己知彼，不可以做鸵鸟，亦都令到市民了解敌人怎样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知道有商会关注，同外国商会联系， 或者为外国政府工作会不会犯法。他强调罪行要符合三个元素，第一是要同境外配合，第二要作出不当行为，包括暴力、非法手段，第三是达至干预目的，影响国家或者特区重大决策、立法或者法庭判决。他说市民一般做生意不会达到有关目的，亦都不是为了危害国家安全，同外国联系没问题，无需要担心。为了响应和支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消防署4月14号在将军澳消防及救护学院举行开放日，市民可以由今日起至今个星期三，透过消防署最新版本的流动应用程式平台免费下载，申请二维码入场券，每个人最多可以申请四张。电脑抽签结果4月2号经消防署流动应用程式通知中签者。署方说活动是给市民加深对国家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认识，同时更了解消防署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工作和人员的培训。开放日节目包括消防和救护车两巡游、灭火和救援示范、摊位游戏等。到时消防和救援系统救护教育中心暨博物馆亦都会开放给市民参观。由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主办的第一届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2024开幕，是本港歷嚟最大規模的國際文化峰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今次論壇反映香港長期以來作為東西多元文化橋梁的角色，而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之下，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文化樞紐。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說，自去年年初香港在疫后重新开放以来，西九文化区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软实力，西九已经成为亚洲最受欢迎的文化地标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炎热，夜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早晚沿岸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8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61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1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79元，升8仙；美团95.9元，升7.65元；腾讯控股289.8元，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58.6元，升4毫；阿里巴巴70.1元，跌9毫；小米集团15.02元，升2.2元；港交所233元，跌5.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51.34，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人民币7.204，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40640点，跌247点。港金报2027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066美元，卖出21.7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的坚定。 片段人间，宠物店女孩。 有人话狗系人类最忠心嘅朋友，我就觉得呢句说话咧真系值得商榷啊！计我话，应该话系人类先系狗最忠心嘅朋友啊！唔系咩？嗱，我问你啊，你有冇边个朋友肯接你翻屋企住，又俾埋嘢你食？久唔久咧，又服侍下你，同你冲下凉，收下指甲，最抵谂咧就肯同你清理埋你嘅大小二便，但系从来都冇投诉嘅。啊，记住啊，你系乜嘢嘢都唔使做嘅噃，净系喺佢放工翻屋企嘅时候，过嚟摆下条尾，氹下佢，嗲下佢，佢就会猛赞你乖啊乖啊乖，话唔定啊，仲会俾埋零食你添啊。嗱，你话啦，呢啲朋友去边度揾先？所以话。人类先是狗最忠心的朋友，而我呢对啲猫猫狗狗话一向都冇乜兴趣㗎喇。点解？因为我天生就有毛毛恐惧症，一接近啲有毛嘅动物我就觉得嘩好敏感啊，成身都晕啊。不过有一日我无意中咁样经过一间宠物店，竟然俾宠物店入面嘅佢吸引住我。佢眼大大，个人好 Q， 好卡哇伊。佢同其他宠物系唔同嘅，因为佢识讲嘢，佢系一个人嚟噶。 先生啊，随便睇下，我哋咧啲狗仔全部都系外国血统名宠嚟噶，仲有晒出世纸，保证健康。 哦，好啊，好啊，我自己行下睇下先啦。 或者你有冇话中意边一类型嘅狗仔啊？譬如系细只啲，定系大只啲，长毛定系短毛？你话俾我听，我帮你揾下。 有冇啲冇毛噶？ 冇毛啊，又好少有冇毛嘅品种、啊，得一种咧叫做冠毛犬咧嘅天生嘅狗仔咧就冇乜毛嘅。但系咧，我哋呢度又冇、啊 嗯， 不如咁样啊，你睇下呢一只松鼠仔啊，三个几个月大噶咋，好 Q， 好好玩噶，你睇下佢又细只、啊，不如咁啊，我攞出嚟俾你睇下，不过咧就要烦你用火酒抹一抹手先啊， 哦、 我帮你喷下， 哦， 嗱。你留住啊，试下抱住佢啊，唔使惊噶。虽然佢细细只，佢都唔咬人噶。 唔系啊，抱佢，唔好啦啩。不如咁啊，你帮我抱住佢啊，我就咁睇得噶啦。 就咁睇咧，冇乜感觉噶。狗同人一样咧，都会有一种缘分嘅、但系咧就要接近佢，你先至会感受到噶嘛。唔使惊，先生，最紧要咧就系抱实，唔好跌亲佢咧就得噶啦。嗱，你拎住啦。 即系要抱啊！ 系啊系啊，你抱下，你睇下佢个样几得意。 我试下啦 吓。你小心啲啊！哇，你睇下佢，哇，佢好似几中意你喎、啊。你睇下佢又望住你咧。 如果我无端端俾个陌生人抱住啊，我都望住佢啦。 先生啊，你摸住佢啊，你睇下佢啲毛咧系咪好软熟啊？系咪好舒服啊？ 死啊！佢唔提又自可啊！佢一提啲毛。我就成身唔知点解觉得，哎呀好痕啊，好痕啊！哎呀，小姐啊，我俾翻你先啊！ 你唔中意呢一只啊？ 唔系话啱我啊？ 点解啊？你睇下佢个样啊，咁 cute！ 如果俾着我，我即刻买咗佢啦，然后咧带佢翻屋企。 你讲得咁中意，咁你自己买咗佢咯。 我屋企咧已经有一只猫、两只狗同埋一只兔仔啦。系咧，先生，你屋企有冇话养开咩动物啊？ 暂时都冇、 啊。哦，咁咪啱咯。养宠物咧，除咗可以陶冶性情咧，佢咧仲可以同你分享好多开心嘅嘢，又唔开心嘅嘢、啊。最多咁啊，先生，呢只狗仔咧原本咧就要卖10,000嘅。如果你中意又啱嘅话，不如10,000我就俾你啦，好冇啊？好冇啊？唔使入面考虑咁耐啊！ 佢用啲好难抗拒嘅眼神望住我，又贴到我鬼死咁近，我不停听到自己个心 ，bloop bloop bloop 咁样，耳边又不停听到佢咁样话，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咁你想碌卡定系现金？ 碌卡，同我包起佢啊！ 包起佢。 我意思系搵个宠物袋同我装起佢啊！ 好啊，冇问题啊！ 就系咁样，我屋企就多咗一只有史以嚟第一只有毛嘅嘢啦。为咗佢，我而家面临紧我人生最大嘅挑战，就系痕痒危机啦。我买咗十几支止痕嘅药膏，一支就随身携带，另外嗰啲咧就摆喺全屋每一个角落，个个角落都有嘅，一痕就查。最惨只狗仔好黐人啊，成日都走埋嚟挨蹦蹦，搞到我更加痕啦。食饭嗰阵。屋企人咧就要我坐开食，因为我不停系咁拗，系咁拗，而且身上面咧有好大阵好浓烈嘅药膏味啊！我阿妈仲要我坐梳化之前一定要揾块布垫住，话惊啲药膏会揩落张梳化度。唔单止咁添啊，我每日帮啲狗仔清理佢啲大小二便嘅时候，因为真系可能唔系好习惯咁近距离望住个笃嘢啊，每次清洁完个心都好想呕啊！每一日嘅时间都变得好漫长啊！最后， 咦，先生又系你嘅，系咪想带只狗仔嚟冲凉啊？ 唔系啊，其实咧，我想问，我想将佢摆喺度寄卖啊，唔知得唔得咧？ 吓，你唔要佢啦？ 唔系啊，我唔系唔想要佢啊。不过系我啲屋企人唔系好中意啊！ 佢咁得意都唔中意啊！ 其实只狗仔咧，佢哋系中意嘅，只系佢哋唔中意我啲药膏味咯。 药膏味？点解会有药膏味 嘅？唔怕话你知啦。其实我对啲毛毛系敏感噶，每一次一掂完有毛嘅动物，我就会周身痕噶啦，唯有不停咁擦药膏咯。所以。哎呀，唔该晒你啦，俾我摆喺度寄埋啊！ 哎呀，先生啊，唔好意思啊，但系咧，我哋呢度真系冇呢一种服务咧，老细定咗落嚟，我哋都唔可以改噶嘛，系咪？ 咁啊，哎呀，不如咁样啦，嗱，你咁中意只狗仔嘛，我就送咗俾你啊！ 吓，送咗俾我？不过咧，我屋企咧 已经有猫仔、兔仔同埋狗仔啊嘛，你上次讲过噶啦。冇所谓啦，多一只唔多，最多咪摆多双筷子咯，系咪？我意思就系咧，摆多个兜啫嘛，咁啊多啲动物，咁啊开心啲，热闹啲，成个动物园咁系咪啊？一于咁话啦，一于咁话啦。 吓，你真系谂住送咗？ 梗系真啦，我唔会呃你噶。 哦，咁多谢晒你啦。 系我讲多谢先啱，因为你帮我解决咗个问题啊。不过咧，其实又咁讲，我都中意佢噶嘛，系咪先？咁可唔可以啊？间唔时就耐唔耐啊？得闲又俾我探下佢咯。 可以，梗系可以啦。我一阵写个地址俾你啊。 好啊，好啊，好啊。Yes， 终于俾我攞到个地址啦。Hello。 是你啊，你不是说下午才来的咩？ 人家心急想看看你嘛。不是我意思是人家心急想上来看看你的狗仔嘛。 那好啊，你入来啊，你随便坐着的啦。 但是呢，你可不可以帮我锁起那些猫猫狗狗先啊？ 锁起啊，但你不是来探他们的咩？ 不是，我意思是所以其他那些住客啊，即是那些猫啊、狗啊、兔仔那些呢，我怕他们走来走去嘛，那我阵间又成身痕的了。 是的啊，好啊，那不如你坐住先啦，我将他们摆一摆在间房那里一阵，好不好？Hello， 你的朋友仔嚟咗啦，同哥哥讲句 hello 啊。 Hello， 佢而家叫做咩名啊？ 佢叫做 Simon 啊。 咦，我都系叫 Simon 咁啱嘅。 唔好意思啊，我专登嘅，我谂住专登咧将佢改翻你个名啊嘛。 Oh. 因为咧呢只狗系你送俾我噶嘛，所以咪用嚟纪念下你咯。 哦、oh, ，原来系咁样 啊。Simon 啊，过嚟俾 Simon 哥哥抱下。 抱唔使抱啦，唔使抱噶啦， 唔使怕、啊。我啱啱先帮佢冲咗凉，好干净噶，你信唔信啊？闻下，好、 啊、 香噶。 唔系，我知佢冲咗凉啊嘛，但系个问题系我未冲凉啊嘛，所以都系唔好抱啦，唔好啦。啊，系咧，我都唔记得咗你叫咩名啊？ 我叫做 Peggy 啊。 哦，不如咁啊 ，Peggy， 嗱，你帮我照顾咗只狗仔阿 Simon 咁耐啊嘛，我、哦這个 Simon 咧都想请你食翻餐饭，好唔好啊？不如我哋而家出去食饭啦，嗱，食完饭咧就一齐睇埋套戏咯。 不过咧，我一阵咧仲要同另外嗰只狗仔冲凉啊，我惊咧冲完凉都已经好晏啦。嗯，一系咁啊，嗯、你帮我手啊， 我帮你手。我唔识噶， 诶，点会唔识啫？我教你咪得咯，入嚟啦你。 佢突然间伸咗只手拖住我，嗰一下我心谂，唔好话帮只狗仔冲凉啊，就算系赴汤蹈火，我都会同你去噶。由嗰日开始，我哋嘅感情就突飞猛进啦，冇几耐就拍起拖上嚟添啊！一个唔鍾意狗嘅我竟然鍾意咗一个鍾意狗嘅佢。真係上天同我开咗一个好大嘅玩笑啊。为咗亲近佢，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自己嘅毛毛怕毛症。我特登买咗几隻长毛公仔摆喺床边，晚晚就揽住佢哋离婚。由好恨好恨到冇咁恨，到最后一啲都唔恨。我终于逐步克服咗呢一种敏感啦。我以后去 Peggy 屋企就唔使不停咁样搽药膏啦。 Simon 啊，你嚟咗啦，快啲入嚟啊！我有嘢俾你睇啊！ 咁开心嘅你个样， 系啊系啊，我买咗啲咧好得意嘅嘢啊！ 嗯，肯定又系狗仔同猫仔啦。 你睇下咪知咯。 哇哇哇，咩嚟噶？啊，拎开佢啊，拎开佢啊，拎开佢啊！ 你睇下先啦，做乜咁生人唔生胆噶？蜥蜴嚟啫嘛，有咩好惊？ 冇对咁埋啊！ 你睇下佢，哎呀，你过嚟摸下佢先啦。 唔摸啦，唔摸啦，唔摸啦。 哎呀，你试下先啦。 你见唔见到啊？我毛管都竖起晒，我起晒鸡皮啦、 哎！你抱下佢先啦， 唔使啦，真系唔使啦，都系唔抱啦。 哎呀，你男人老狗都冇咁细胆啦，你 我唔抱啊！ 惊乜啫你？ 总之就唔好啦。 一分钟啦，抱一分钟啦。 即系要抱啊？ 系啊，试下嘛，睇下得意啊！ 嗰一晚，我翻到屋企之后，我一共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冲咗三次凉，用咗半支沐浴露，因为我硬系觉得身上面有一种好奇怪嘅气味，同埋俾嗰只蜥蜴嘅爪爬过之后，成身都有一种好难解释嘅痕痒。我而家先知道，如果要继续追求 Peggy， 除咗要中意猫猫狗狗之外，仲要开始接触埋一啲奇奇怪怪唔同嘅动物啊、草物啊，真系好辛苦啊！不过本住一句，恋爱大过天，嚟啦 ，Peggy， 我系唔会惊你噶。 喂 ，Simon 啊， 嗯、 你一阵啱得唔得行过嚟啊？我啲新嘢俾你睇啊！ 好啊，冇问题啊！我而家即刻出门口。今时今日，除非佢养食人鱼或者有毒嘅蛇啦，如果唔系，阿叔我咩动物都唔会惊嘅。Peggy， 放马过嚟啦！